共同社报道话，日俄双方因为疫情持续，连访问行程的前期磋商都没有进展。福冈县北九州市一间的医院，一名八十几岁男病人星期二确诊，第二日十七名的医护人员亦都确诊，医院暂停接收患者。市政府说，院内可能爆发集体感染，将会安排大约600名员工和180多名的病人进行病毒检测，并已经向厚生劳动省提出相关协助请求。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80点，升194点，总成交金额8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0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79点，升2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汇丰控股38.9跌1.05元，腾讯控股379.8升5.4，阿里巴巴186元升2元，中国平安75.45升1.5，中国海洋石油8.63升6，友邦保险69.8升1，中国移动59.1升2.05元，中国石油化工股份4.06升3.3，中国石油股份3.06升2.7，建设银行6.22升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627，瑞士法郎8.014，澳元4.727，加元5.488，新西兰元4.615，欧元8.4657。每百日元对港元7.2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72。日经平均指数报17,818点，跌246点。港金现价报14,6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5.91美元，卖出1,58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啦，大埔道嘅石硖尾段去旺角方向，近日美河流一段咧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啦，土瓜湾由于有沙中线工程啦，龙浦道、码头围道、浙江街、靠背垄道同埋天光道咧，分别都有临时嘅改道安排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3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1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公营医疗压力是怎样？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已经见到公营机构临界点，可能短时间之内咧确诊个案更加会跳升，甚至乎咧就单日咧会超过100宗确诊。大家要扣紧安全带啦，因为而家咧就系现时状态，咁开始咧就危险噶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扩口罩 啊！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耕耘自己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欢迎收听四月二号星期四的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刚刚呢，卫生防护中心宣布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数字，就是说呢，是最新是新增了37宗，令到香港呢累积的确诊个案呢是增加至到802宗的了。咁因应住疫情的发展呢，其实昨日呢政府就刊宪去到修订规例，并且呢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就发出指示，要求呢关闭三类处所的，包括就是卡拉 OK 处所、麻雀馆和夜店或者是夜总会的。而如果食肆或者会所里面有一些卡拉 OK 或者是麻雀活动的话，都是要暂停。而另外亦都要求三类的处所要遵守一些新的防疫规定，就是美容院、会所和按摩院。就要求这三类的会所，任何人就在可行的情况之下都要戴住口罩。而咧就係進入嘅人咧，呢啲嘅處所亦都要為呢啲人咧係量度體温噶，同埋咧呢啲嘅處所亦都係要提供消毒潔手液。呢啲嘅新嘅措施咧就將已經喺尋日嘅六點鐘咧已經開始生效噶啦，就為期14日。不過昨日公布呢個消息嘅時候咧，就係出現咗好多唔同嘅情況，包括咧有啲人咧就話信息混亂啊，因為咧就係政府咧喺尋日嘅下晝三點去到刊憲，咁但係咧就係只係將咧呢六類嘅處所咧就納入新規例入邊嘅修訂入邊，咁但係咧就未講點樣規管，直至咧就去到咧係下晝嘅5:56咧先至出新聞稿，就話食衛局局長咧發出指示，就關閉卡拉 OK 等等，同埋咧就要求美容院这些就是遵守一些新的规定，但是就说下午六点就要生效了。很多的业界都觉得好像个时间都比较急，公布的信息都比较混乱，他们是昨日当日的时间都是比较难去到处理和应变。就着这个信息发布的问题，其实昨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都讲到话是不好意思，就说时间很赶急，并且就说这个新的规例生效之后，都初时是会用一个劝喻和警告的态度去到执法的。而今朝早食物及卫生局的副秘书长陈伟基在接受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也都提到是这个的信息混乱的问题，他就着这个的事件去到致歉，希望是公众谅解，说这个疫情转变得很快很急，会检视信息发布上面可不可以改善。另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一些的美容院，因为就是早前就是有美容院有职员确诊，就怀疑是被另一名是确诊了的顾客所传染的。至于刚刚是卫生防护中心的记者会，亦都发现到这一名是美容院的职员，亦都怀疑是传染了被 佢另一個分店嘅一個朋友嗰度。咁而另外咧，係再出現喺銅鑼灣嘅一個美容院咧，都有職員咧係出現咗確診，暫時未知道源頭噶。咁所以咧，都係大家都關注到咧，係美容院嗰個嘅感染風險啊。咁有啲嘅公共衛生專家認為，係咪應該而家就關閉埋啲美容院咧？咁至於咧，就係你大家要關注到關閉嘅場所咧，就越嚟越多啦。咁啊，繼尋日生效嘅卡拉 OK 啊、麻雀館、夜店之外咧，其實上個星期六咧，又已經有遊戲機中心啦、浴室啦、健身室啦、桌球室、溜冰場、戲院、派對房間等等咧，都已經咧係話係宣布要關閉噶啦。咁呢啲關閉嘅行業同處所喺關閉期間又點算咧？係咪需要補貼咧？各位听众，如果你是这些的场所的顾客，又或者是从业员都好，或者是各位市民呢，就住今次的一些规例有些什么意见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一起倾下。转头呢，我们就找一些不同行业的代表呢，一起倾下呢对于新规例的反应。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4月2号朝早11点，有政党和团体建议政府直接补贴受疫情影响收入的人士。工党主席郭永健： 我们的对象就是一些放紧无薪假的雇员，另外其实香港都越来越多自雇的人士，他们这段时间手停口停，所以这两类人我们是会向他们建议作出支援。支援那个金额是正常月薪的80%，上限是1.6万元，咁係即係大概咧，我哋入息中位數嘅80%啦。 理工大學研發一款可重用嘅面罩，支援社區防疫工作。今個月可以生產30000個，售價預計40至50元，大約可以清洗50至60次。理大常務及學務副校長韋炳剛： 老實講，呢對面罩就真係冇高科技嘅。疫苗出現之前咧，其實我哋嘅生活係要繼續嘅，經濟唔可以不斷咁停擺落去嘅。咁點樣同呢個病毒繼續生存咧？喺未來嘅機遇裏邊咧，我覺得呢一類型嘅面罩係應該係發揮到作用。 下午四点，上诉庭颁下书面判词，裁定警方在部分情况之下，例如是保障受害人的安全、调查被捕人士所涉及的罪行，可以在没有法庭手令之下检查被捕人士的手机内容。四点半，本港今日新增3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咁啊，年龄是2岁到71岁啦。其中有30位是有外遊記錄的，有一個是2歲的小朋友，都是跟家人去過瑞典。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时间系下昼嘅5:17，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喺度啦，就系讲紧咧系政府寻日就推出新嘅一啲规例啦，咁就要求咧卡拉 OK、麻雀馆同埋夜店等等咧系要关闭，兼且咧就要求美容院、会所同埋按摩院等等咧就要戴口罩、量度体温同埋提供洁手液噶。有咩意见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副会长梁美英女士啊，梁美英你好。 你好，你好。 系，虽则你个会就叫做化妆品同业协会啦，咁但其实你自己都系有从事美容行业噶，系咪啊？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啊？ 我从事美容行业20多年啦，咁做过即系有美容院即系管理啦，同埋一啲而家嘅产品啊、仪器啊嘅进口啊嗰啲，我哋都有做嘅。 系，可唔可以讲下即系新规例咧？嗱，寻日政府就系宣布咗美容院咧，咁就系需要开始规定一啲嘅新措施，包括就系戴口罩啦、量度体温啦，同埋提供洁手液等等。今日嗰个营运情况系点，同埋生意系点，有冇受到影响？ 其实生意受影响就是疫情开始的时候都已经会受影响的了。咁但是昨天政府所讲的措施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不是新措施来的，是我们由新年之后 我哋美容院自发咧都已经行紧政府所讲嘅三样嘢噶啦。我相信好多客人可能喺 Facebook 都见到我哋啲行家讲紧佢哋入门口嘅流程，就系、是、要探热啦，同埋消毒啦，连身体嘅衣服都会消毒啦。客人入嚟我哋就必须戴口罩。其实已经实施咗，我哋自己实施咗成两个月噶啦。咁所以政府讲嘅时候，我哋都有少奇怪。其实呢啲已经我哋基本措施，同埋政府以为即係一个好大嘅误会，即係以为我哋冇做到，反而仲误会咗。咁而家我哋自从係琴日嘅公布之后，其实我哋更加提升咗级数，唔止口罩呢几样嘢，仲有眼罩同埋一啲嘅防护手套，而家全部都已经攞指引，係更加提高嗰、那个防疫嘅措施级数添。 嗯，但点样睇寻日政府发放信息嘅方法呢？因为寻日下午三点政府刊宪就话将美容院纳入规例入面，咁但就未讲点样规管，去到下午五点几六点先至生效，就係话呢係要实施呢三个新嘅防疫措施。咁当中其实你自己所知啦，业界对于寻日嗰个嘅收到信息同埋应对有冇一啲混乱呢？有啲业界都讲到话寻日呢就一听到话刊宪呢即刻就取消晒啲预约咯。有冇啲咁嘅事 啊？其实琴日嘅做法我哋真係唔能够接受啊。我咁耐即係香港，我係未諗过一个政府会有呢啲程序去做嘢嘅。我哋几乎都唔係好相信，即係唔係应该係有正式嘅公布咁样。所以当然琴日係造成非常非常非常之大嘅混乱。唔係客人又打电话去即係我哋嘅美容院啊，跟住啲美容院嘅老板就以为係咪三点钟嗰陣时已经三点几啦，係咪即刻要闩门啦，个个都搞到乱晒阵脚同埋人心惶惶。所以我觉得琴日政府呢个做法係非常非常之唔恰当，即係应该係要有好溝通，同埋你要考虑嗰个行业嗰个安排，唔係应该係要即係坐低俾業界或者同行業佢哋去了解咗或商量咗，或者任何嘅事都好，其實係要通過個先通過個溝通，先至唔會造成呢一個混亂啊。所以琴日呢個做法真係接受唔可以接受。 有冇啲行家真係取消咗啲客人嘅預約？咁當知道原來只係話即係推出一啲新嘅防疫規則啫，咁有冇或者又重新再預約翻？有冇咁樣咧？ 我哋兩方面咧，客人打電話嚟啦，有啲客人就直接打電話嚟話取消啦，咁有啲就有噶，即系都有以为真系要实行嘅时候就取消啦。咁但系因为下昼啦，咁我哋都同啲即系同啲同业讲咧，你点都要等政府嘅正式公布，同埋今日嘅运作系点都要即系顺利嘅安排咁样。即系我哋唯有就系即系出啲指引，但系结果系唔够半个钟头，原来系误会嚟嘅。咁即系个个都好 frustrate 咧，又要即系又要睇下点样安排咁样咯。 嗱，而家咧就政府已经将美容院都纳入去到新规例嘅一个规管范围之中啦。换言之咧，即系政府有权力咧系随时对于咧美容院系实施更加多嘅限制，或者甚至系关闭噶。咁而家有啲专家都讲到话啊，其实咧，美容院咧系属于一个高风险嘅场地啊，应该关闭。你自己担唔担心呢一日终于会到嚟？ 其实你话高风险嘅场地，咁就即系相对嚟讲咧，其实美容咧系一种健康卫生嘅，即系卫生健康嘅行业嚟嘅。咁所以相对就系高风险，即系等于你医院做嘢，咁医护人员咪最高风险。咁但係啲病人喺度嘅时候，医护人员咪要提升佢嘅级数嚟到保护，咁唔通又唔做咩？咁变咗我觉得如果你讲美容行业，不如唔好分行业，唔好考虑行业嘅问题嚟讲啦。如果政府真係为咗保障我哋香港市民嘅健康或者应付呢个疫情，係咪唔应该考虑行业嘅问题，而应该係要全个香港一起去对抗呢个问题呢？咁所以当然呢一个就唔係行业嘅问题啦，咁就係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宁愿政府准备去做，大家都准备去做，有一个好嘅沟通，政府补贴返我哋要停工嘅租金同埋员工嘅薪金，咁咪大家一起去行彻底啲，咁係咪保障会更加大？如果你逐个行业去分配嘅时候，咁你就变咗係 兩頭唔到岸。你到邊個行業，其實邊個行業唔高風險呢？餐廳都高風險，但係你都有嗰個流程去規管。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唔應該係分行業咯。 嗯，最新的消息就是除了尖沙咀有一间美容院有职员是确诊了之外，最新就是铜锣湾都有一间美容院是有职员确诊，那都是未见到个源头在哪里的，现在是追踪着一些的接触者。咁你見到其實擔唔擔心咧啲員工嘅一啲健康風險啊？因為咧即係始終咧有啲嘅療程，譬如話係做面部療程 facial 咁樣，咁都比較難要求個顧客咧去戴上口罩去做。咁而家擔唔擔心啲員工啊，因為即係顧客冇戴口罩而感染到咧？ 嗱，當然啦，即係有呢、這、一個一定係有會有呢個風險嘅。咁就好似我哋即係頭先我講個例子咁樣，即係我以前喺醫院做嘢咁樣，我哋係今日我哋協會都出咗一啲嘅注意事項嘅指引俾啲行家，咁就係講緊係冇錯嘅客人係唔會戴住個 facial 戴住個口罩去做 facial。咁我哋接觸嘅員工除咗一對一之外，即係嗰個獨立空間同埋一對一之外咧，我哋嘅指引已經提高到咧，除咗口罩，仲要眼罩同埋醫藥用嘅手套嚟到去做防護。咁即刻今日咧係即係全部都出曬，咁所以即係我哋希望啊，當然咧就係保護我哋嘅員工同埋客人都需要做一個健康申報，即係去唔係樣樣嘢都要政府頒布嗰、那個。法例咧先至去做，即系你未颁布之前，我哋其实个个都要做到系最好噶咯。 但系业界咧够唔够呢啲嘅防护装备咧？头先讲埋眼罩、手套添，其实够唔够呢啲装备？ 而家系够嘅，因为新年嘅时候大家都知道嗰个 shortage， 即系嗰个短缺啦。咁而家我哋都一路都有供应嘅，即系一路都有供应商咧，有呢一啲供应，我哋自己都有眼罩啊，口罩啊、手套啊，呢啲都冇问题。消毒嘅搓手液啊，嗰啲全部都有晒噶啦。其实而家供应反而唔系问题咯。 嗯，有冇员工都同一啲嘅雇主去到反映翻？其实佢哋好担心呢个嘅感染嘅风险啊，而出现咗一啲问题咧。 我哋一般雇主同员工都有经常嘅沟通嘅，所以有啲已经安排放假，同埋安排嗰个人手唔需要同时间即係一齐要好多人啊，咁都安排放假，同埋安排客人嗰、那个譬如 booking 啊，都唔会好似以前咁密㗎啦。其实一早两个月前我哋都经常同啲员工去沟通，咁有啲员工譬如担心嘅呢，我哋都接受佢哋嘅请假嘅。即係有啲真係又再加上啲小朋友喺屋企嘅时候，有啲都宁愿老板我想请假返屋企陪屋企人或者係小朋友。咁啲老板都会係配合佢哋嘅。 嗱，讲开呢就係呢个问题呢，就係政府尋日开始啦，就关闭咗卡拉 OK 啦、麻雀馆啦，同埋一啲嘅夜店啦，以及呢就係对于呢美容院啦、按摩院同埋会所呢，就要求佢哋实施更加多嘅一啲防疫嘅措施㗎。大家有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傾下。梁美英呢就同我哋傾緊呢，就係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嘅副会长啦。其实呢个美容业呢，除了真的做一些嘅面部疗程之外，其实仲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咁譬如话咧，系见到今日嘅规例上面咧，都见到咧，美容院嘅定义咧，系除了一些譬如身体部位美容嘅问题之外咧，仲有一些譬如美甲啦，即系修甲啊、修手甲、修脚甲啊、薄甲啊、指甲油啊、艺术甲啊等等啦，以及咧就系改善脱发服务啊，即系包括系一啲嘅植发啊、植发等等咧。都是包括入美容院的規管入面的。咁其实呢就是即换句话说呢，即未来呢如果政府再有一啲新嘅限制甚至係关闭的话呢，呢啲嘅行业呢都会係喺呢个嘅規管嘅范围之内。你自己认为其实呢啲嘅行业即美甲啊或者防脱发啊，同呢个面部疗程嗰个风险系咪一样呢？系咪应该一起規管？ 其实我希望政府呢即係睇清楚，即係如果佢真係要咁樣分行業嘅時候咧，真係要睇清楚嗰、那個風險。譬如美甲，我哋做指甲嘅員工咧，係大家即係面對面嘅時候咧， 都可以戴住口罩嘅，甚至乎做美甲嘅咧，好多时候佢哋戴口罩都系会戴防护眼罩嘅，即系因为有啲保护个眼睛咧，都系我哋学习嘅时候会用。咁所以其实呢啲呢一啲服务咧，一路咧都系做紧呢啲防御措施。相反嚟讲，如果你讲行业嘅时候，我真系想问下政府，譬如牙医个风险系咪最大咧？你要擘大个口，仲要擘大个口。对住嗰啲医生或者系姑娘嚟到去整个个口腔嘅，其实个风险系咪更大咧？即系点解净系讲呢一个美容嘅行业咧？如果真系要睇风险嘅时候， 好啊，多谢晒你啊，梁美英，多谢你接受我哋嘅访问。梁美英咧就系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嘅副会长嚟嘅。咁讲紧嘅咧就系，寻日咧就政府宣布咧就系话会关闭卡拉 OK 啦、麻雀馆啦、同埋夜店啦，以及咧就系就住美容院、按摩院同埋会所咧都系实施一啲新嘅要求啊、规定啊，就系要佢哋戴口罩啦、量度体温啦，同埋提供消毒洁手液噶。咁就话到咧，如果违反要求嘅一啲处所管理人咧，最高系可以判处咧系第五级嘅罚款，即系50,000元，同埋咧系监禁6个月噶。不过咧就系寻日都有多次有记者咧就问到陈肇始局长啦，就美容院嗰个风险会唔会咧就再考虑咧系咪关闭美容院咧？咁政府嘅讲法就系话咧会继续因应住个疫情嗰个嘅发展咧，去到作出唔同嘅一啲规定噶吓，形容咧系关闭卡拉 OK 咧已经系一个迅速嘅应变啦。大家点睇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名患者从事美容行业，当中一人在铜锣湾 New Beauty 美容院工作，另一人在旺角工作，同早前确诊任职另一间美容院的职员曾经一起吃饭和滑水，相信是因此而受感染。新增的确诊患者当中30人曾经外游，一名曾经外游的屯门医院内科病房护士初步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7名没有外游记录的人士有部分是确诊患者的家属，铜锣湾美容院的个案暂时未有感染源头的头绪。高等法院在2017年裁定，警员只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在没有法庭的手令下检查被捕人士的手机内容。警方提出上诉，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警方可以在部分情况下无需法庭手令检查被捕人士的手机内容。判词提到，警员要有必要即时检查的合理基础，包括调查被捕人士涉及的罪行，以保障受害人等的安全，才可以检查被捕人士的手机内容。警方检查范围应该只限于调查罪行和保障受害人等的安全。判词又说，警员在没有法庭手令下检查之后，应该尽快书面记录检查的目的和范围，亦都应该向被捕人士提供有关书面记录的副本，除非提供副本会妨碍刑事调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认为，日前香港电台英文电视节目 The Pulse 有关访问世卫组织官员的表达，有违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及香港电台约章中有关港台作为公共广播机构所定明的目的和使命。他说，众所周知，世卫成员国都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作为政府部门和公共广播机构，港台必须对此有正确的认识，不可以偏差。广播处长作为香港电台的总编辑，必须对此负责。局长已经再次敦促广播处长和香港电台在处理所有的节目的时候，必须全面恪守约章，并采取应有的专业和严谨态度。港台英文电视节目 The Pulse 上星期六播出的一集，以视像访问世卫助理总干事艾尔沃德，期间记者询问他世卫会不会重新考虑台湾的成员资格。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欧洲未有受控迹象，英国和法国单日新增的死亡病例都创新高。意大利死亡人数突破13000，是全球最多，西班牙就超过9000人。但好消息是，流行病学家认为感染率正是持续放缓。西班牙卫生当局亦都表现乐观，认为国家似乎已经走过疫情高峰期。欧盟去信意大利致歉，承认危机初期各国支援不足，已经有一系列的方案协助意大利应对封城三星期导致的经济困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中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挤塞嘅，车龙排到九龙货仓。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中线有意外，龙尾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提大家啦，在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现在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是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同埋青马大桥柏礼湾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政府已于3月29日开始禁止在公众地方进行多个四人的群组聚集。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我们十分明白，大部分外佣都希望在休息日和朋友见面，但现在香港正处于抗疫的重要时刻，大家有必要保持社交距离，防止疫情扩散。我亦呼吁雇主谅解目前的特殊情况，考虑同你的外佣商讨休息日安排，鼓励他们留在家中休息，或者给他们在平日而非周末放取休息日。我亦要提醒雇主，如果不给外佣休息日，或在未得同意之下而强迫外佣在休息日工作，属于违法行为。我呼吁外佣同雇主互相体谅，整个社会携手合作，尽快走出疫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言不自由，言不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咧就講緊政府尋日就宣布咧要要求關閉咧係卡拉 OK、麻雀館同埋夜店等等嘅處所啦，以及要求咧係美容院啦、按摩院咧同埋係呢個嘅會所咧係需要咧就係探熱啦、戴口罩啦同埋係提供搓手液等等呢啲嘅措施。大家點睇咧？電話18723111，電話旁邊有羅女士喺度。羅女士你好， 你好啊。咁我覺得咧，如果係咧。真系要封美容院咧，就真系唔好考虑啦，直情一次过14天封咗去，咁啊唔使大家咁担心。而家你就算去美容院，我有一个相熟美容院嘅，我今日带马去， 如果过嚟做 facial， 咁你会唔会新地咧？佢话佢会，但我帮衬咧，我上天平有做 facial 嘅，我真系有去嘅，喺尖沙咀加点咪度做。咁我咧就去就好似啲政府医院咁嘅，佢防疫得好好，戴埋个眼罩嘅，佢叫我唔好讲嘢，唔准出声，叫我话。即係佢話嘅，咁今次我做兩個禮拜前我就去咗德興街收甲啦，咁啊變咗嗰間收甲咧係越南人開嘅，佢嗰間我覺得好多群，我通常咧我又喺深圳收嘅，同埋咧從特北場都喺深圳都冇開啦，咁我變咗隻手又要去塞去嗰度整啦，點知道咧我整完之後第二日我隻手真係好痕，我又想去睇醫生又唔敢去睇醫生，算啦，屋企有好做有啲消食嘢咁啊洗下隻手，好做冇嘢，咁啊真一又出事噶啦。其實講真一句啊。琴日陳肇始公布之前咧，我記得係3:04啊，嚇到啲人咧都好驚佢講嗰啲説話，即係咧尤其是麻雀館啊，同埋嗰啲咧，咁我自己係就翻工，我放工之前咧，我哋喺大埔講緊一間麻雀館咧，好多老人家走曬出嚟，我以為唔知做乜嘢咧，點知道我諗起再翻屋企聽心機，哦原來麻雀館有人感染到，所以唔俾人哋打麻雀，同埋娛樂場所嗰啲啊，其實講真一句喎，我講真心就講一句，其實咧而家咧林鄭係真係做得好嘅。第二輪咧有抗疫基金俾佢哋啦，同埋一樣咧，我就最開心咧，而家大埔咧冇咗啲女人企曬喺街嗰度啊！呢樣嘢我最中意，即係點啲你抗疫還抗疫，但係我覺得佢冇咗呢班人喺度，同埋咧，我覺得呢老人家咧好中意去捉棋啊，同埋都要留意一下咯。同頭先我放咗工翻嚟，我見到有啲冇戴口罩，我喺我屋企行翻去咧，成七八個坐曬喺度捉棋咧，我覺得呢度都要留意一下啲老人家咯，又冇戴口罩喎，佢哋。完全冇噶。 OK， 好啊，多謝羅女士嘅電話先。 我覺得應該要多啲關注老人家。 OK， 多謝羅女士嘅電話先啦。不過都講到咧，其實係上個禮拜日開始咧，政府都係推出一個新嘅規例，就限制聚集嘅人數啦，就唔可以多過四個人啦。咁所以頭先阿羅女士都講到話，有啲長者喺度一齊捉棋咧，咁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啦。嗱，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咧，就係一位麻雀館嘅負責人啊，張嘉寧先生。張嘉寧你好。 阿陆先生你好， 你好。嗱，寻日咧就政府宣布咧就话会关闭麻雀馆啦，为期14日啦。可唔可以讲下寻日收到消息嘅之后咧，其实你哋点样反应啊？你哋点样处理法咧？ 我哋其实都系晏昼有啲记者嘅朋友通知我哋啦。咁我都愕然，因为我哋已经总嗰阵时已经3:30，咁我真系3:30，我咪遲咗半個鐘頭，我咪犯咗半個鐘頭發驚。咁後來好在啲記者朋友就通知我話唔使驚，6:00先執行啫咁。咁我哋跟住就決定咗6:00咁就閂門咯。 咁當時係仲有客人喺麻雀館入邊嘅。 有客人喺麻雀館嘅，有客人麻雀館。 你點樣同啲客講咧？ 我哋通知啲客咯，話政府登咗憲報咯，有需要6:00關門咯。咁6:00我哋一定要閂門噶啦。咁大家守法啦，冇辦法啦，咁樣咯。咁都佢哋好愕然喎，咦？點解冇新聞稿，又冇記招，乜嘢都冇嘅咧？喂，咁突然嘅咧？譬如平時嘅做法係一定會有新聞稿、有記招、有政府官員出嚟噶嘛。咁琴日周闖説啊，我哋都我愕然可以話係。 咁你哋能唔能够喺真係6:00之前就闩到门啊？ 能够绝对能够。咁我哋因为冇办法，你政府你抗疫行动，你呼吁，咁大家都要守法，咁就6:00闩门咯。我有。 啲客嘅反应系点啊？佢哋都 客嘅反应都冇办法噶啦，逆来顺受啦，啲无奈咯。咁但系都觉得如果能够抗疫成功嘅，个影觉得咁，我哋都会合作嘅。 点样睇今次嘅要求关闭呢个嘅新规例呢？ 因为都冇办法噶啦，即系你而家个确诊个案系不停咁飙升，咁我哋当然就希望可以继续做生意，咁但系如果政府觉得咁样做系有个数据系支持佢哋系会减低个疫情，咁我哋咪唯有跟住办咯。 咁但系有冇计算过自己如果关闭14日嗰个嘅损失有几多啊？ 個損失好大㗎，個損失好大㗎，都數20萬計以上㗎啦，講真。咁但係都冇辦法啦 ，OK。咁啊係最大件事就係啲夥計嘅身體問題啦 ，OK。 係，可唔可以講下即係譬如嗰度有譬如幾多夥計啊，或者你哋仲有係有一間鋪定幾多間鋪咧？ 小雲有一間鋪嘅 ，OK， 有一間鋪嘅 ，OK。 啊，夥計方面有幾多啊？ 夥計都成40人㗎。 係，咁呢段期間有冇你有冇點樣去安置啲員工啊？ 我哋仲讨论緊应唔应该放，即係当放咗大假俾佢哋先囉。OK， 咁佢哋即係大家商讨緊呢样嘢。OK， 咁但係政府因为佢都已经 announce 咗会作出呢个相应嘅赔偿㗎嘛，俾啲员工。咁睇下政府佢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先再选啦，我哋。OK， 有冇建议呢？即係譬如如果真係有政府嘅补助啦，咁你觉得应该几多先至係合理呢？ 咁政府已经好似 announce 咗呢，佢哋唔会去補助我哋呢啲電動啦，咁呢個情形，咁我覺得可能佢哋覺得個費用好狂好龐大啦，或者有其他原因，我唔明點解其實零售業又有啊，可能嗰啲叫做餐飲業又有啊，同埋呢個叫做旅遊業都有，但我哋係冇啦。講真，因為我哋有交足税，我哋合法嘅行業，咁但係點都好啦，我希望佢哋就最好就百分百。可以補償翻啲員工先啦 ，OK， 因為員工嘅生計最重要 ，OK。 講翻轉頭咧，其實喺麻醉館入邊咧，嗰個衞生情況係點咧？你有冇因應住疫情都加強一啲嘅防護工作咧？ 有啦，其實喺佢哋嗰個好多禁令出之前，差唔多四個禮拜前至四個禮拜前啦，最少。咁我哋已經係叫啲客人，要啲客人去做量體温啦，要佢哋戴口罩啦，同埋要佢用嗰啲簡易捽手噶啦，已經係 OK。 咁你覺得其實即係平心而論啊，即係麻醉館個風險係點樣嘅咧？ 我唔係啲醫護嘅專業人士，我唔敢講。但係你話如果講個衞生環境，我哋做得好乾淨，因為我哋連啲麻醉一個鐘頭抹一次，啲客人一個鐘頭又要擠散要擠一次，咁係不停咁做嘅呢樣嘢，係冇得停嘅，基本上係。 OK， 咁但係即係而家都需要去到關閉14日啦嚇。好多謝曬張嘉寧先生嚇，張嘉寧咧就係、 是、 多謝你，就係、是、麻醉館嘅負責人嚟噶。我哋電話繼續係1872311，大家對於呢個新嘅規例有咩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o again.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小叔呢就好多时间都留在家，咁无所事事冇嘢做呢，就淨係挂住呢飲飲食食同埋瞓觉嘅。諗起莎士比亚 Hamlet， 中文译做王子复仇记里面其中一句好啱呢，就话呢个小叔叔啲人嘅。呢句说话就係 What is a man if his chief good and market of his time?Be but to sleep and feed a beast no more。 那這句意思就是呢，當你日日懂得只懂得去吃和睡，那你還怎會算是一個人呢？聽一次這句了， What is a man if his chief good and market of his time be but to sleep and feed a beast no more。大家如果有興趣睇翻呢個句子咧，就可以上翻我哋個網站，咁就會見到呢個句子噶啦。咁大家有時間嘅時候就喺屋企上網學下嘢，就會好過淨係喺度瞓覺啦。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oe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1999年4月4日颁布嘅《基本法》奠定咗香港嘅宪政基础。30年后，香港家书请嚟香港特区首任律政司司长、前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讲下佢点睇《基本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下昼嘅5:47啦，继续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讲紧嘅咧就系政府寻日开始咧就系关闭咧卡拉 OK、麻雀馆等等嘅场所，以及咧就要求美容院、按摩院等等咧就系加强一啲嘅防疫措施。点睇咧？电话1872311。跟住我哋有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就系本身都系一位医生嘅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郭家麒你好， 你好陆宇光你好。 点睇寻日政府嘅规例啊？ 都幾奇怪下嘅，因為你知所有呢一啲嘅防疫嘅措施咧，佢個原則咧就好清楚嘅，就係、是、要減低嗰、那個嗰啲風險，無論係市民啊、嗰啲提供服務嗰啲人啊、顧客啊，或者係從業員咧，都係得一個原則嘅啫。咁所以咧喺決定嘅時候咧，其實政府應該都深思熟慮啦。佢揀咗按摩啊、美容啊。會址啊等等，呢啲都係即係我估係諗過嘅咁。但係尋日就偏偏有一個係幾荒謬嘅事實㗎啦，就係尋日有最少一個個案咧，就係、是、有一位喺美容院工作嘅從業員咧，佢就因為做嗰、那個應該係啲美容即係 facial 嘅時候咧，就即係感染到中咗招嘅。咁今日咧又再多個個案咧，就有一位嘅市民咧，就應該同呢位美容即係喺美容院做嘅。呢位嘅即係確診者咧，係有個接觸，有啲社交嘅場合咧，就變咗第二個 另一個分店嘅職員嚟嘅，即係同一個美容集團另一個分店嘅職員。係 啦，另一個分店，好似係啲社交嘅，即係據講啦， 户外活動啦，嚇， 據講啦，咁嗱好清楚啦，即係個風險咧係根本係好大嘅，你可以想象下咧，就係、是即係喺個美容院入邊啦，做嗰啲按摩啊，或者面部美容嘅 facial， 你要好细嘅，即系控得好近嗰个人嘅面嗰度。因为你点做面部嘅美容咧，咁咧就做面嘅美容咧，嗰个顾客就一定唔可以戴面罩嘅。咁就算嗰个人戴面罩咧，其实即系大家都知道咧，佢接触嗰块面啊，佢其实啲口水啊，或者嗰啲唾液嗰啲，根本喺个面部嘅。所以佢而家做两样嘢咧，其实解决唔到嘅。第一，佢就話去探體温，咁大家都知道咧，體温唔係一個好可靠嘅一個方式去睇有冇帶病，因為最少可能四分一或者更加多嘅咧，就係未有症狀嘅時候已經帶緊病毒，呢個第一。第二咧，佢就用酒精潔手液，酒精潔手液咧就你可能入去嗰一下咧去做，但係你冇理由一路擠就一路即係一路做一路擠一路洗手，呢個唔得嘅。咁所以嗰啲做美容嗰啲個風險係大，其實倒翻轉頭咧，嗰啲顧客都大嘅，即係嗱，譬如如果你係喺度做緊美容嘅治療嘅，咁如果個唔好彩嗰個同你做緊美容嗰位從業員啦，嗰位即係美容師咧，佢又係帶病毒嘅，佢冇法子即係可以完全係停到，譬如佢就算戴住個外科口罩啦，咁佢譬如佢有咳啊，有唔舒服啊咁你係。即係你做美容嘅時候，你係冇戴嗰個面罩，咁你咪中曬咯。即係呢啲係好難可以接受咧，係嗰兩個所謂嘅防範措施可以做到。好啦，咁如果嗰兩個防範措施做唔到，咁你做嚟做乜咧？即係呢個好奇怪，這個邏輯咧係完全係唔合嘅。即係你揀咗佢，你梗係睇個風險。你揀佢嘅風險，你選擇咧喺嗰個。即係防止唔到個擴散病毒嘅做法，咁、okay. 我覺得佢好荒謬啦。咁因為全世界其實好多嘅地方咧，佢都會做停某一啲行業嘅。其實如果你睇咧，澳門二月嘅時候已經停了，即係按摩同埋美容，月尾嗰陣時已經停。其他地方，澳洲啊，好多地方都已經停咗呢個行業嘅，就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個行業係有個風險。同埋有一樣嘢咧，我想同大家傾咧，就係佢六千個美容院入邊有54000个。從業員嘅，佢咁嘅做法，即係令呢五萬幾人咧，係喺一個不必要嘅風險入邊。呢、這個其實政府係相當不負責任的。 即係郭家麒，你都建議係關閉美容院同按摩院係嘛？ 係啊，如果你真係要為咗防止個病毒擴散，因為而家好似今日咁，佢有17个人士係以上咧係喺社區嗰度，即係其實你揾唔到佢係旅遊史嘅，咁呢個先至係最。即係令我哋擔心嘅，你可以假定個病毒係通街都有㗎啦，所以我哋一定要減低個風險，令到佢冇機會去傳播。希望呢段時間如果能夠壓止到嘅話，就即係病毒係唔可以再喺香港嘅社區入邊爆發。 OK， 嗱，郭家麒又點樣睇咧？政府而家關閉某啲嘅場所嘅政策同埋即係步伐咧，因為之前咧就有好幾個確診嘅個案係去過健身中心啦，咁所以咧就上個星期六咧就係有一個嘅新規例，就係話要關閉健身中心啊、遊戲機中心啊、桌球室啊同埋戲院等等啦。咁但係咧就係大家都問啦，啊點解冇卡拉 OK 同埋麻雀館咧？好啦，去到尋日咧就宣布關閉卡拉 OK 同埋麻雀館。 館啦，但咧就未關閉呢個嘅美容院。咁再到而家啦，最近咧又有美容院嘅職員咧係確診啦。咁其實咧就大家又將個壓力咧就擺咗落去咧，就係要唔要關閉美容院嗰度？點樣睇政府呢個咁樣嘅步伐咧？ 我覺得係荒謬，因為即係好老實咧。如果你睇好多其他嘅地方，包括咧曾經好落後嘅地方，你睇英國啊、美國啊、澳洲嗰啲，即係你覺得佢未瞓醒嗰啲地方咧，佢一話要做嗰樣嘢咧，佢得一個原則嘅啫。佢就話任何係有機會接觸嘅咧，佢就會停咗佢嘅。所以你見到嗰啲地方已經做咗叫禁足令啊、叫 lockdown 啊嗰啲，個原因咧就係佢係佢覺得個問題好嚴重。佢要用呢個方法去做，當然我唔係支持佢而家要做禁足令，但你要明白佢做每一個動作咧，佢係要早過嗰個病毒嘅，即係佢你睇到喂個趨勢，佢而家嚟緊㗎啦，你早過佢啦。咁我哋嘅政府咧就追落後嘅，即係佢永遠係遲咗，所以到佢做嘢嘅時候咧，就一定係已經散咗。到佢做嘢嘅時候咧，已經係喺嗰個傳播嗰度咧已經去咗。咁呢個你永遠追落後咧，個唔好處就係你係要堵截個源頭嘛。我舉個例啦，其實封關都係嘅，佢真係要出曬事，佢先至肯去做少少嘢，佢去即係做一啲局部性即係假封關啦咁。亦都第二，譬如佢你見到佢嗰啲第二個步驟話做嗰啲隔離嗰啲咧，即係檢疫政策啊，佢出咗事佢就話啊唔得啦，我哋而家要用手帶啦，要強制啦咁。即係佢永遠追落後。咁其實喺傳染病嗰、那個，即係譬如呢啲咁嘅武漢肺炎啊。即係新冠病毒呢啲咧，其實得一個原則嘅啫，就係、是、你要早過佢。即係你明知個火燒到嚟，你就要做個隔火爐去早過佢嘅。而家咧，我哋就係救火嘅啫，就唔係防火嘅。咁你大家都知道，你要去救火咧，就一定有人燒親嘅。你防火就唔希望佢燒到人啊嘛。所以即係呢個悲劇咧，就係冇法子可以停得到，就係佢永遠如果追落後，用呢種心態咧，即係一定會有人受害，一定有人受傷， okay. 然後佢先至肯做嘢。 郭家麒又點樣睇尋日政府發布信息嗰個做法呢？因為呢尋日呢下晝三點鐘嘅時候呢，就政府刊憲話將呢啲場所呢就納入規管範圍，但係就未公布呢就係點樣規管法。去到呢下晝五點五十六分呢先至出新聞稿呢，就係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呢就係發出指示呢，就係要求即卡拉 OK 關門啦，咁美容院就要加強防疫啦，咁六點鐘呢就要生效啦。咁好多業界呢都覺得佢哋個信息首先係收到嘅信息即係好混亂啦，二來咧就係佢哋唔夠時間去到準備啦，或者係取消一啲嘅預約啦，或者係請啲客人離開啦等等。去到咧夜晚七點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先至開記者會。睇翻以前咧就公布新規例咧，都好似係先係開咗記者會，然之後先至係刊憲。點樣睇今次尋日呢個做法咧？ 好奇怪，好古怪啊！即係我只係得一個印象咧，即係政府係好騰雞，其實佢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即係可能。佢係三四點嘅時候，佢一路話俾你聽佢要做嘢，佢一路喺度度緊佢應該點做，然後去到五點幾個度掂少少嘢咧，佢就可以喺五點幾個公布。然後咧，佢都未諗到個詳情，佢就喺六點鐘話俾你聽，佢七點鐘會講。我諗如果政府係咁樣做嘢咧，其實就好危險，好危險嘅。因為你要做嘢，你當然我哋要快嘅，即係好老實，但係快係應該上個禮拜做噶啦。即係如果你好簡單，你話講卡拉 OK 同埋。嗰啲麻雀館上個禮拜五唔做嘅，佢突然間去到尋日禮拜三做。咁嗱，我或者同阿盧宇光傾清楚，有一個做法咧，譬如我舉一例，紐西蘭咧，佢分咗四級嘅，其實佢定曬噶啦，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第四，佢停啲咩嘢，開啲咩嘢，我哋而家都未講咧，其實已經人哋已經有曬嗱。如果要第四級嘅話，公共交通工具咧就要坐疏啲噶啦，例如嗰啲邊一啲。重要嘅服務咧就唔停得嘅，仲要加人手。如果譬如舉個例，你見佢哋嗰啲做嗰啲禁足令嗰啲咧，佢啲負責分派呢啲譬如物資啊，譬如送食物啊、送水嗰啲咧，佢優先係有面罩嘅。我講個好恐怖嘅嘢，聽日政府咧就揾嗰啲社交嗰啲 van 仔啊、Google van 嗰啲去收嗰啲啲人嗰啲 樣本瓶啊， 樣本係啊，但原來乜嘢指示？原保護都冇嘅，就你收到個 order 就去做。 Okay. 你簡直你難以自信，我哋嘅政府咁多高官喺度咧，其實冇一樣嘢咧係諗清諗楚。咁、呢個其實咧係好慘。 時間關係啊，同郭家麒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 好， 郭家麒就係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啦，仲有一位聽眾係何女士啊，何女士。 系你好， 你好，请讲。 系唔错，系其实我都同意话关闭嗰、那个美容嘅、 嗯， 因为咧我都去过做过即系啲美容嗰啲啊打下班啊。因为咧，唔系有关乎嗰啲乘务员话戴口罩嘅问题，其实佢哋不嬲都有戴，但系咧系我哋去到咧，佢哋嗰啲即系我哋有时佢入到房咧，佢有啲即系开到冷气，有啲屁啊啲剩咧会冚噶嘛，佢会冚到有时都会掂到你啲面啊啲剩，咁但系问题咧，你系咪个个嚟到佢都系会换咗嗰啲床嗰啲冚嘢啊，同埋嗰啲嘢咧？但呢度系好有卫生问题噶嘛？ 担心个卫生清洁问题啦。多谢晒何女士嘅电话吓，咁我哋都暂时呢一次就倾到呢一度啦。我哋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跟住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中线啦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緊㗎龙尾去到近宏天广场。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中线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接近宏天广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现在东隧港岛过去九龙入口都开始多车的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一些。龙尾分别是彩虹村和德宝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一联核心经济投资陆庆娱乐和庄王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7.45, 瑞士法郎 0.967, 澳元 0.61, 加元 1.414, 新西兰元 0.596, 人民币 7.101, 英镑对美元 1.246, 欧元对美元 1.093, 港金报1469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587.59 美元卖出1590.8美元港汇指数109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中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车龙就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恩平，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段的交通亦都是繁忙的，龙尾就去到近兆安苑。之后提提大家，在土瓜湾沙中线因为工程，现在龙浦道、码头围道、浙江街、靠背龙道和天光道分别都有临时的改道安排，经过的朋友请留意回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和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 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是啊，我成日落出嚟，我真系感激佢哋添啦。就佢哋喺前线真系太危险，我觉得我哋香港人应该互相支持，即系做到几多得几多啦。咁我觉得呢样嘢诶出于真心嘅，因为虽然呢个疫情，咁我都觉得紧要啦，支持做咗先啦，呢个好紧要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天，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走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时间嚟到傍晚的6:40啦，今晚在电话旁边的评论员咧就是黎恩浩。黎恩浩你好。 是陆宇，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好啊，嗱，而家咧即因应住疫情嘅关系咧，咁政府就陆续宣布唔同嘅处所系需要关闭啦。咁继续上个礼拜嘅一啲，譬如话健身中心啊，一啲嘅游戏机中心啊、戏院啊等等之外咧，寻日开始咧又关闭埋卡拉 OK 啊、麻雀馆等等啦。咁啊，见到咧除此之外咧，受住疫情影响咧，其实好多行业咧嗰个嘅生意都系大跌噶。咁啊，早两日咧呢个零售业嘅销货总额咧。二月份啊嘅总额咧就系按年下跌咗44%啊，吓都系近年非常之高，咁亦都令到咧好多嘅失业率啦吓，同埋就业不足率咧都系上升噶。咁以失业率嚟计咧，最新咧就系二月份嘅失业率咧就上升至到3.7%吓，系超过九年以嚟嘅高位。咁喺呢个咁样嘅经济环境之下咧，黎恩浩啊，咁其实而家好多人都讲緊啊，其实有冇得政府再去补助呢啲嘅行业同埋当中嘅雇员咧？咁而咧就係政府已经早前讲到话啦，係会推出呢个防疫抗疫基金第二轮嘅啲纾困措施嘅。咁亦都讲到话咧，就希望呢啲雇主呢个期间就唔好炒人啦，因为炒人嘅话咧，可能申请方面咧将来咧就会有阻滞啦，咁样。咁啊，咁多嘅一啲诉求啊，黎恩浩你自己又觉得应该有啲咩嘅对呢个抗疫基金有啲咩嘅建议或者期望呢？ 我想其实大家喺睇政府公布即係抗疫基金个安排嘅时候呢，其实都睇到一个即係好明显嘅特征嘅，就係救市不救人。点解咁讲呢？其实即係好多即係政府即係俾嘅抗疫基金嘅措施呢，其实都是针对中小企或者针对企业的需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正如你刚才所说，其实是和失业率是很有关系的，就是有很多打工仔其实根本他已经连工都没得回，甚至是间公司都倒闭了。这样的情况呢，其实 即係政府係咪應該要考慮，即係參考翻即係其他國家都係面對緊種嚴峻疫情嘅國家嘅做法，就係救市之外都要救人啦。你睇到其實今日，譬如今日即係晏晝，即係香港嘅職工民同埋工黨其實都即係呼籲政府做啲咩呢，就係應該要仿效翻其他國家，唔單止係口頭上面話要支援企業同埋即係叫佢哋唔好炒人啦，而係話係咪可以直接喺從政府嗰度去直接去用工資支援呢個方法去幫翻即係嗰啲無論係即係仍然係待業嘅。或者係佢而家放緊無薪假嘅，甚至係自雇人士咧咁。咁其實呢個討論咧，喺過去嗰兩三個星期咧，就唔單止喺香港，亦都係喺歐洲、喺亞洲好多唔同嘅國家都有討論同埋實際執行。你睇翻喺英國，其實喺英國爆發咗呢個武漢肺炎嘅疫情之後咧，其實政府好快就有個回應，就係話佢願意咧係俾停工嘅工人咧係有支付80%嘅人工喺疫情期間，甚至咧將呢個計劃咧都包括埋喺啲自雇人士嗰度。咁你睇下，其實呢係一個可以操作嘅方向嚟嘅。而實際上政府要用嘅開支亦都唔係咁多。 首先都要即係申報翻啦，阿黎恩浩，你都係工黨嘅成員係咪啊？ 我是工黨的副主席。 咁所以即係剛才亦都阿黎恩浩都引述咗一啲工黨嘅建議啦，咁你所屬嘅工黨啦。咁但係咧，即係都見到咧，其實而家都好多唔同嘅政黨啦、團體啦，其實都就住而家嗰個嘅就業情況咧，都提出咗唔同嘅建議嚇。我諗可以即係以我去睇咧，即係分為唔同嘅一啲種類，包括就係、是。好似唔同嘅政黨都嗌緊話要呢個失業嘅援助金喎、啊、你係咪都支持呢樣嘢 咧？嗱，無論我個人啦，因為係工黨，其實都係即係認為失業援助金呢個方向咧係好正確，即係一個係需要做嘅嘢嚟嘅。其實早喺即係三月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唔單止係工黨，亦都有其他嘅政黨同埋民間團體咧係提出，就係話如果喺呢段期間因為有行業倒閉而令到即係僱員即係冇失業嘅話咧，其實政府係應該俾依個失業援助金嘅。咁但係依個方向咧係第一個，咁但係第二個方向就係話咧，其實而家僱主嘅方法除咗係即係解僱或者係佢真係不幸地倒閉之外咧，都有個情況就係、是、佢要啲僱員放無薪假嘛，即係放無薪假 low pay leave 嘅時候，其實政府點樣去？即係支援佢哋咧，咁其實依個咪就係需要政府去介入嘅方法咯。咁我哋而家睇到政府嘅做法就係、是，佢只係不斷係勸喻，即係啲即係行業就唔好去解雇啲員工。但實際上咧，政府亦都冇具體嘅措施咧，真係去直接支援到啲打工仔女。咁我哋覺得，即係如果政府喺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工黨同埋職工民而家去即係去做個估算，其實如果由現在去到暑假，政府真係願意去做一個即係。支援無薪假或者係放緊無薪假或者自雇人士嘅薪水方案嘅話，其實政府都只係需要用160億，根本就係一個非常之少嘅財政開支。 但係其實點樣去證明咧嗰個人真係失業緊或者係就業不足咧？因為都可以想象咧，可能一間公司裡面咧有唔同嘅一啲僱傭嘅模式啦嚇，除咗一個全職工作之外，有啲可能兼職啦嚇，有啲可能係自由身啦，又或者係唔同方法嘅一啲合作或者係僱傭嘅關係嘅。點樣去睇啊？即係點樣去證明嗰啲人係真係做緊發生緊一個就業不足嘅問題咧？而呢啲問題會唔會都係對於政府嗰個行政處理增加了很多成本？ 其實政府的行政成本呢，其實只要做任何這些工作都是有成本的，但是成本遠遠是低於帶來對社會整體的效益的。如果你看到其實對於很多自雇人士或者對於有不同形式的合約的受雇者，其實公司都有公司或者是政府其實都可能會有相對的資料的。咁其實呢個做法其實係唔會構成好大嘅問題。咁我覺得其實現在如果政府真係有心做呢件事嘅話咧，其實係應該即刻去推出一啲嘅方案。而實際操作上面咧，其實無論係唔同嘅僱員嘅唔同嘅僱主或者係嗰啲自雇人士咧，其實佢哋都會證明到，因為始終喺呢個僱傭嘅過程都有某種嘅合約噶嘛。咁呢個其實係唔難處理的。 OK。 咁如果譬如英國，我哋見到英國佢哋都會支援自雇人士嘅時候，其實亦都有一系列嘅證明可以提供到。咁其實根本呢個唔係一個實際嘅問題，而關鍵嘅問題就係政府願唔願意係再大刀闊斧咁樣係去救市之外咧，亦都去救人。而唔好俾人哋有個印象，就係咧支援中小企或者支援餐飲業啊等等嘅工作咧，其實只係為咗 即係去保住即係某一小部嘅商即係商户，但係咧面對成個即係香港未來幾個月，甚至可能喺呢個所謂疫情如果完結之後，其實會出現更大嘅即係失業潮、倒閉潮嘅時候咧，其實就更加難以收拾嘅局面。 係嗱，而家因應住疫情嘅發展咧，其實都出現咗好多唔同嘅一啲情況出現啦。咁包括咧就係可能有啲嘅行業咧係政府要求佢哋關閉啦，即係頭先都講到話一啲嘅健身中心啊，以至係譬如係遊樂中心啊、溜冰場啊、桌球室等等啦。咁以至到咧有啲可能係。佢自己咧係因為係同喺外地翻嚟嚇，咁或者係同一啲嘅確診者係有密切接觸，而係需要咧就接受一個檢疫或者係自我隔離嘅。咁呢啲咧亦都有啲人咧就話啊，其實佢哋呢14日期間咧個生計咧都係受到影響嘅，又有冇需要咧去幫呢啲人咧？ 嗱，其實即係如果係真係著針對即係呢啲群咧，其實政府係應該用多啲嘅方法去幫助嘅。嗱，我哋睇翻政府其實。即係做咗幾百億嘅防疫基金，其實大部分嘅支援咧，都係講緊係一啲唔同嘅行業嘅，從僱主或者從個企業方面去做個補助啊嘛。咁你相比較翻嘅時候，其實即係依個嘅做法，可能首先第一層係受惠嘅就係僱主，但係依樣嘢係咪可以進一步量到去僱員或者其他行業嘅其他行業可以受惠咧？其實都係個疑問嚟嘅。而我哋最擔心嘅就係話，其實政府推出呢啲嘅。即係抗疫嘅措施，究竟係唔係可以係真係做到及時雨嘅效果？咁如果做唔到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會有好大嘅困難咯。對於無論行業，亦或對於僱員嚟講， 嗱而家咧即係受住個疫情打擊啦，咁其實都有啲人係變成失業啊，或者係就業不足啦。咁有啲嘅團體都講到話啊，其實呢段期間。可唔可以開啲臨時嘅職位去到即係叫做刺激翻個就業咧？即係因為譬如有啲啲工會都提到話，會唔會譬如而家好多一啲嘅自我隔離緊嘅人士、居家檢疫緊嘅人士，係需要啲支援嘅，又或者係監察啦嚇。咁有冇辦法咧？即係請一啲可能而家失咗業或者係就業不足嘅人去做呢啲嘅工作咧嚇？又或者係好多譬如係一啲嘅。政府的臨時職位啊，或者而家好多嘅唔同嘅新嘅設施需要出現啦、啊，即係譬如話啲嘅檢疫中心啊，又或者係即係亞博館咧都出現咗一個一啲臨時嘅分流檢測中心等等，都需要咧好多嘅一啲人手嘅、啊。其實又會唔會可以請到一啲失業大軍咧，就係加入去做啲嘅臨時職位咧？ 嗱，我諗政府其實係絕對有咁嘅空間咧，係去創造呢啲嘅臨時職位嘅。你睇翻其實即係我哋喺香港其實。即係我哋好多嘅即係白領嘅打工仔都可能現在咧，即係亦都唔係每日都要翻公司嘅，都係其實都係所謂喺居家工作。即係其實有好多嘅工作咧係可以喺屋企或者甚至透過網絡咧就可以完成。咁而實際上政府現在你見到即係喺成個所謂政府抗疫嘅過程裏面都要調動唔同嘅部門咧去支援翻呢個公共衛生嘅工作。咁即係其實政府都係人手短缺嘅。而即便我哋喺醫院睇翻喺醫院裏面。即係其實都有一啲所謂啲行政文職嘅工作咧，其實唔一定係需要醫護專業嘅人士咧，係可以去分擔嘅。咁其實喺呢啲空間裏面咧，政府即係可以做多啲嘢。咁我哋個問題就翻係兩個問題，兩個嘅，即係第一個就係政府有咩原因係唔願意即係去直接去支援呢一啲失業嘅。即係香港人或者係一啲即係面對即係就業問題嘅即係朋友。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政府究竟有冇真係計算過，如果去做呢個支援嘅時候，其實個開支佔咗幾多？咁、但係喺我哋即係民間嘅估算，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大嘅開支嚟嘅。咁、政府唔考慮嘅時候咧，其實都要俾工長一個解釋，因為即係支援企業或者係集中去防疫，甚至係不斷去加啲新嘅規例嚇，去做一個所謂社會管制，呢啲事我哋都睇到，咁但係佢呢啲唔係實際係去疏解到民困。 嗱，講咗同阿黎欣豪都傾咗唔同嘅一啲建議啦嚇，咁啊而家政府就話搞緊呢個防疫基金嘅 2.0 啊，第二輪嘅措施啦，大家又有啲咩嘅建議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嗱，講開即係各行各業都受到呢個疫情嘅打擊啦，咁我哋都揾到一位咧係今日都有係向傳媒都講過佢哋行業情況嘅一位朋友啊，就嚟自咧香港活動策劃展覽及舞台製作聯合總會的召集人鄧子薇在這裡。鄧子薇你好。 鄧子薇 你好。你好。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你們這幾個行業在疫情之下面對著什麼的衝擊呢？ 我們呢活動策劃展覽和舞台製作呢，在這個疫情裡面呢，我們的 生意呢基本上呢就已经是等于零了。咁我哋由呢个疫情係由一月尾开始啦，咁所有嘅嘢都已经係接近零嘅时候，我哋嘅业界嘅同事呢其实已经係即係属于一个冰封时期啦。咁我哋喺度等緊，即係等緊个疫情过去嘅时候，真係好似等咗好耐，咁大家呢都想有啲发声。咁我哋今次呢今日呢就係、是开咗呢个记者会，就将我哋由昨晚五点钟就向我哋业界召集各位，即系参加我哋呢个会。咁样佢哋咧由昨晚五点钟到今日啊，今日啱啱好24小时啦，我哋收集咗600间公司参加我哋呢个会。咁佢哋当中咧都系话，大部分都系话我哋已经系零收入啦，零收入。咁样你谂下一间公司。在这段短短的几个月，或者嚟紧其实这个疫情可能都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最快都相信大家都听新闻都有讲，可能嚟紧都要八九月或者甚至年尾。那我们这个行业正正就是最受冲击的，如果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们都是零收入的，我们真的很难生存。那在上一次的就是政府的舒缓里面呢，就我哋好似等咗默默咁喺度等咗好耐，咁你又对我哋呢一个活动策划啊、展览同埋舞台制作呢一班人有，即系呢一班从业员、呢班专业嘅从业员有乜嘢即系帮助冇？所以我哋希望喺呢个第二轮嘅 2.0 里面咧，我哋希望有少少可以对我哋嘅。业界有帮助、 或者都简介一下，即系你呢几个行业嘅背景先啦。咁头先都讲到啦，你哋系嚟自活动策划、展览同埋舞台制作啦。咁当中涉及好多，譬如话一啲嘅活动啦，或者啲表演啦，或者譬如演唱会啊，或者系一啲商场活动啊、宴会啊等等咧，都可能系你哋嘅行业所包括嘅范畴。咁展览都系啦，即系就住全球疫情嘅出现咧嘅情况出现啦。咁其实好多嘅喺香港的一些国际展览都可能是取消或者是延期。其实都可不可以讲下你们的行业在经济方面是有几咁重要，又或者是养住几多的雇员，现在他们的情况是怎样呢？会不会都很多人是纯粹失业，还是都可能是做其他事去尝试去找回生计呢？ 我哋呢度呢，我哋呢个联合总会呢，咁呢就包括有即係我哋讲嘅三大范畴啦。咁呢或者首先呢，我请阿巴比呢不如讲一讲活动策划呢一方面呢，你哋喺呢一段时间里面呢。 邓紫薇由于时间关系，不如都简略讲下。 係 呀，唔好意思。你自己简略下 ,ok 㗎啦。 我哋譬如喺一啲活动嘅策划，因为疫情嘅时候大家都唔会啲有喺酒店上面啦，或者一啲公开嘅记者会啊，或者一啲活动啊，一啲 event 啊，国际性嘅 event， 我哋根本上就已经系冇呢个嘅活动嘅存在。咁好啦，展览我哋最简单啦，会展而家系零展览，咁我哋由二月到而家 postpone 咗 ，postpone 又 postpone， 就都冇嘅。咁好啦，到舞台制作啦，我哋前期呢啲都工作策划展览都冇嘅，咁舞台制作喺后期嘅工作就更加系冇啦，零啦。所以我哋面临就系零工作。咁喺佢哋留言俾我哋嘅时候，因为我哋召集会员嘅时候有请佢哋登记佢哋嘅个人资料啦、公司资料啦，同埋佢哋嘅诉求。基本上有我哋睇到佢嘅诉求整理出嚟嘅时候，都系话我哋所有嘅生意都系已经大部分80%。都取消噶啦， OK， 不如都请你讲下，即系你哋有咩嘅建议俾政府啊？ 咁我哋咧有，即系有啲诉求啦。咁希望咧，即系政府咧可以体谅下，我哋已经系支持咗一段时间。咁我哋有六样嘢希望争取嘅。第一样嘢咧就希望可以俾我哋最少有8个月嘅租金补贴，包括系写字楼，有40,000蚊上限啦。倉庫有100,000蚊嘅上限，同埋一啲希望一啲業主對我哋呢個行業有特別嘅 即係短期嘅減租啦。第二，希望我哋對我哋嘅員工，因為我哋而家翻嚟都係冇嘢做，咁我哋嘅員工咧都有一啲嘅六成嘅每個員工嘅六成嘅薪金嘅補貼。咁我哋攞啲一啲中位數啊，咁每一位以10,000元上限啦。咁第三點，我哋希望簡化嗰個200萬嗰個政府嘅擔保借貸。借錢俾我哋可以舒緩同埋比較優先呢一個行業去盡快解決我哋嘅問題。第四點就係希望咧退翻2018、2019年嘅即係利得税啦，同埋豁免我哋2019年同2020年嘅利得税。咁同埋希望政府會唔會有啲展覽啊或者啲活動嘅事優先俾我哋呢啲嘅受困嘅會員或者機構去做咧？咁第五點，希望政府可以有啲應急錢或者一次性嘅補貼，舒緩下我哋嘅會員。另外最後一點嘅就係、考慮一下好似建造業嘅支援一樣，俾我哋除咗公司，仲有我哋嘅前線人員啦，即係個別嘅單位有啲補貼。同埋俾我哋已經登記咗嘅會員有優先。 好，嗱，最後一分鐘啊，請阿黎欣雄同你傾兩句。 係啊，鄧小薇，我諗其實都大家都少擔心就係咧，其實我哋業界估算咧，其實即係如果政府現在嗰個嘅援助係即係不到位嘅話，其實即係成個行業倒，即係要倒閉或者係要即係解僱嘅情況係會去到幾嚴重啊？ 咁就可以，而家我哋即係覺得嘅嚴重嘅情況咧，基本上一半咧，如果再多幾個月咧，我哋研究過咧，都會出現咧都幾十個 percent 開支啊。點解咧？我哋唔知咪好理智去諗咧，其實我哋倒閉咧都要錢嘅。我哋而家連倒閉嘅錢可能都已經缺嘅啦，已經。 明白。OK， 好啊，多谢晒你啊，邓子薇。 多谢你， 多谢你吓。邓子薇咧就嚟自香港活动策划展览同埋舞台制作联合总会，佢系召集人嚟噶。黎欣豪话听我咁讲，真系佢所属嘅好多嘅界别咧，都系好惨淡嘅情况。 我谂个惨淡情况系即系不难想象，但系即系呢个更加其实系要督促政府咧，其实要尽快去做。 转头，累计超过3,500宗。病毒检测安排在国内广受批评的英国计划在短时间内每日增至进行100,000次病毒检测，目前只有12,750次。湖北省政府将李文亮等14人评定为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牺牲人员的首批烈士。首批评定的14名烈士，有些是直接参与一线救治工作的医护人员，有些是疫情防控一线的公安和警员，有些是帮助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的社区工作者。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在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近住轩尼斯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现在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重复一次，就是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近住轩尼斯道有交通意外，中线封闭了。现在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至于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的龙尾就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车流就疏了一点，东行的龙尾只是接近东港中心。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龙尾接近黄大仙中心，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车多挤塞，龙尾牛头角下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东京奥运会就延至到2021年嘅夏天前。奥运历史上面首次延期，香港嘅羽毛球运动员伍家朗 延期都系好事嚟嘅，继续参加嘅运动员可能担惊受怕，甚至观众啊、工作人员未必可以尽兴，就变咗搞呢个大型运动会个气氛都争好远，就冇咗个意义喺度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自由风，自由风，黎恩浩啊，系咁啊，我哋喺呢个疫情打击经济嘅情况底下咧，究竟大家对于呢个抗疫防疫抗疫基金第二轮嘅措施有冇啲咩嘅期望或者建议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黎恩浩，我哋听听听众先好嘛？我哋有叶先生喺电话旁边啦，叶生， 系你好， 你好， 你好，请讲。 系我就自己咧就做批发嘅，系啦，咁啱啱就出咗啲零售每人80,000啦，咁但系批发就系、是、即系我哋就冇啦吓。咁 anyway 咧，我想讲咧就系、是、咧，即系我哋个 situation 咧就系、是，即系有时啲客咧，即系我自己 exactly 咧有个客咧执咗，咁我尾数啊追唔到啦。系啦，咁因为我哋批发咧，有时要放数俾嗰啲零售嘅。咁另外咧，有啲 case 咧就系佢哋就冇乜生意，跟住拖住条数，咁我哋又收唔到钱。咁 你会点样形容而家嗰个经营情况啊？ 话我有啲行家仲恐怖，即系我已经系恶劣噶啦。佢嗰啲我啲行家咧，佢我即系我又批，我就自己批。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啦，咁嗰啲行家批學生鞋嗰啲就仲大鑊，即係冇學生翻學，佢哋直頭賣都賣唔到，咁佢啲客又賣唔到，咁佢條數實拖住噶啦，即係我嗰啲都叫做拖得嚟都冇咁傷，即係我都好惡劣噶啦，其實，即係某一啲就更惡劣，但係批發呢一個範疇唔知點解。政府是完全冇想过 的。但是刚才你阿叶生你说你自己做这个个人保护衣的批发工作，那其实这轮疫情期间不是应该都几渴求这件事。 我做安全鞋，我没有做保护衣。是啦，即他都是属 PPE 的。但是啦，这个 situation 亦可以讲，因为呢我就啱啱年后我即刻都搬了口罩，因为我的 supplier 有嘛。但是现在他都已经是禁晒出口啦。即是话呢一刻可能做开入呢啲生意嗰啲呢都仲可能啱啱几个月 OK 啦。咁但係之后唔知佢哋会点啦。 係。好啊，咁你有咩嘅建议呀、啊、对于政府嚟讲。 啊係啦，我觉得呢佢其实可以諗呢 可以諗，即係譬如佢本身間公司你報咗 NPF 㗎嘛，佢請咗幾多個人，咁你可以諗下用呢一個方向，即係譬如可能嗰間公司請緊十個人嘅，咁可能嗰十個人嘅人工，咁佢有記錄㗎嘛 NPF， 咁你咪用呢一啲準則嚟幫，就 rather than 好過一間鋪求其八萬，大鋪細鋪都八萬喎而家，其實。其实是好唔 fair 嘅。Okay, 好啊，多谢叶生嘅意见啦，多谢你吓。黎恩浩啊，都系反映到一个问题啦，因为其实而家喺疫情底下咧，即系各行各业都受到打击啊。咁之前咧嘅第一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咧，300亿咧就系拣咗几啲一啲嘅行业咧就出嚟去补助啦。咁但系随之而嚟咧就系好多就系行业咧话自己系漏咗啊，被遗忘啊，咁啊纷纷咧都系开价咧向政府咧就要求多啲嘅补助。其实呢个情况对于政府嚟讲都可能几唔理想，因为无论佢推出几多个行业嘅补助都好，都可能都总有啲行业咧系会话自己系被遗忘 啊。唔系呢个同香港嘅功能组别制度一样啫嘛，你唔会喺议会里边嘅功能组别包含晒香港所有各行各业，即系所以政府第一轮嘅防疫基金嘅做法咧，其实只系照顾咗个别嘅行业，而照顾个别行业嘅同时咧，一定系忽略咗其他行业嘅。咁如果你用行业作为基准嘅话，有佢优点嘅。但係去到根本嘅問題就係你直接應該係照顧咗啲僱員，僱員嘅生計係得到保障嘅話咧，其實都係舒緩咗僱主嘅負擔。 Okay. 所以頭先葉生講得好嘅就係話，你現在你預期話各行即係每間即係企業，你都係俾同一個嘅即係援助金，你不如真係針對翻個企業裏面僱員嘅數目，個僱員去做嗰個支援啊嘛。咁呢個先係對症下藥嘅方法。 好，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请嚟另一位嘉宾啊，咁就系嚟自中华厂商联合会嘅行政总裁杨立门啊，杨立门你好， 你好，你好， 陆 宇光 先生你好， 你好，嗱，厂商会咧就系代表住好多嘅工业啦，吓制造业啦，咁喺疫情底下，其实你哋呢个行业个情况系点啊？ 而家系非常之惨烈啊，因为咧就即系中美贸易都唔好讲啦吓，咁到疫情一开始嘅时候咧。就本来就即係淨係即係中国即係嗰边停工停摆咁已经好惨啦，咁到而家中国开始有疫情嗰度即係复苏过嚟啦，咁复工复产都搞得七七八八，咁本来就即係可以有少少复苏，咁但係随之而嚟呢就係、是、个疫情喺全世界去扩散晒，咁因此呢我哋嘅主要嘅市场欧洲啊美国嗰啲呢全部都已经停摆啦，咁因此嗰个需求呢係快速咁萎缩嘅，咁因此我哋即係好多即係唔仅只係即係做制造业嘅，因为我哋好多会员呢其实都係做嗰啲出入口啊批发啊甚至有零售即係嘅點嘅，咁嗰啲咧就因為嗰個需求已經完全萎縮啦，咁好多咧就算落咗單嘅接到單嘅客嘅廠家咧，而家都話嗰個客咧就話你唔好運過嚟住，即係差唔多要落貨噶啦，咁但係你唔好落住啦，我哋都唔需要啦咁樣，咁因此咧就而家嗰個情況咧係非常之危險嘅，真可以咁講嚇，因為佢哋好多咧已經係冇單噶啦，咁落咗嗰啲單咧都好快都冇埋添咁樣。 可唔可以講下即係會唔會比較到疫情前後嗰個嘅打擊或者下跌有幾多？ 嗱，而家我哋梗係冇個統計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尤其是零售嗰邊嚇，或者係即係做一啲即係日用品啊等等嘅一啲廠家咧，咁舊年即係隨住即係中美貿易嘅戰咧，咁嗰個即係關税已經係即係搞到都幾慘嚇，咁跟住落嚟有半年嘅即係社會運動啦嚇，咁亦都係打擊都好大嘅。咁到而嗰，但系嗰陣時都仲可以係有啲生意做下啦嚇，即係畢竟你國內即係或者走下歐洲嗰條水，咁都可以有得做嘅。咁但係而家咧，成個美國都差唔多嗰個需求咧已經係斷噶啦嚇。咁甚至咧就係就算你話真係要製造，咁嗰個供應鏈都係一個問題嘅，因為內地做嘅好多嘅貨物咧，其實都需要其他國家嘅即係零部件去支持嘅。咁而家嗰個貨物鏈咧，就差唔多斷埋。咁所以咧，就令到呢個問題咧，係非常之嚴峻咯。 黎恩浩同你傾下。 係啊，楊生啊，其實咧，即係商會嗰邊有冇一啲即係初步嘅數字咧？就係、是、其實現在即係因為頭先你所講嘅情況，而係需要僱員放無薪假，或者真係好不幸要去即係解僱員工嘅情況係點樣㗎？ 而家嗰個海嘯就啱啱開始冚過嚟，咁啊暫時就未有一個好大幅嘅海嘯啦。據我所知，最受影響嘅咧，暫時都仲係咧，即係零售批發或者旅遊飲食啦，咁、啊、但係即係譬如話出入口、物流、製造業、呢啲等等咧，全部都係即係都係主要即係經濟活動嚟嘅。咁呢啲咧。譬如製造業咁好多工廠唔係喺香港啦，咁但係香港都僱用唔少嘅人，甚至係會利用好多我哋嘅服務業嘅，利用香港嘅服務業嘅嚇，即係銀行啊、保險啊、法律啊等等。咁嗰啲咧，就如果我哋嗰個製造業或者係嗰個出入口啊、貿易嗰方面係枯萎嘅話咧，即係其他嗰啲服務業咧都一樣係會被拖落去。咁所以咧就而家開始見到係有好多即係同飲食啊、旅遊定就有關嘅，已經係見到嘅財政源㗎啦嚇。咁亦都係好多可能因為喺屋企即係唔使翻工啊咁樣啦嚇，有好多已經閂咗門營業。咁嗰個我哋有眼見到啦嚇，即係已經係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嚟㗎啦嚇。 係，但譬如我哋即係都睇到政府未來個公布第二輪嗰個防疫基金嘅措施咧，其實你會都。即係支持嘅政府其實都可以直接係去即係補貼翻嗰啲受影響嘅僱員咧，即係除咗支援企業之外， 當然你支持咗企業就即係冇話有個企業係滿百少裁員嘅係咪？咁所以支持咗企業咧，亦都可以間接支持到嗰個就業啦。咁但係我都同意咧，其實而家呢一波咧係非常之可能大家好多香港人都有生以嚟都未見過咁嚴重。盡的經濟危機的、啊、那所以呢我就覺得政府這個時候就都不可以再說呢就是說、啊、我們財政預算啊收支平衡啊或者是政府的開支要怎樣就合乎回就是那個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幾這些都可能不可以再說的了那我們有萬幾億的就是儲備的時候我想這個時候就要拿出來用那用呢我都願意再去每個行業是去針對的時候呢都一定是掛一流萬的、啊咁我哋雖然我哋嘅會員都係即係出入口啊，或者係製造業啊等等，但我哋都覺得即係全個香港嘅社會咧，都需要一個更強力嘅即係個支撐啊嚇。咁所以咧，就我覺得我哋都要即係參考翻其他政府。當然香港第一輪嗰、那個即係嘅措施咧，係早過人哋少少嘅，因為我哋嘅疫情嚟得早啲嚇。咁因此咧，而家我哋第二波未嚟嘅時候咧。就我哋一定要係要再因應而家呢個新嘅形勢咧，係再政府要再付出多少少嚇。咁、 okay, 咧就唔能夠話淨係即係針對嗰個人工噶啦嚇，即係個別行業，而係針對翻即係嗰個譬如話嗰個企業有僱用嘅啲人，佢一日係出緊個企業嘅糧嘅時候咧，政府就要補貼翻即係嗰個員工，即係嗰個嘅薪金嗰個支出，咁就唔會有話即係俾到。企業咁企業咧就唔俾佢就唔俾佢員工啊！咁呢個問題啦，咁其實英國啊、美國啊、新加坡都係做緊呢一樣同樣嘅嘢。 係。 Okay, 楊立門都想同你傾翻一樣嘢咧，就係、是、嗱、其實因為因應疫情嘅關係咧，咁其實政府喺二月八號開始咧。就對內地嚟香港嘅人士咧，就係實施一個檢疫嘅政策啦。咁早前就係再去具體啲講，就係話咧，其實就即係因應到咧好多嘅一啲供應香港運作嘅一啲日常生活品嘅一啲人士咧，就可以獲得豁免嚇。咁最終咧就講話啊，其實咧就每個廠家咧就最多可以有兩個人咧。就是來往中港兩地咧，就是唔需要強制檢疫嘅。你覺得呢個嘅措施對於即係廠家，我諗你哋好多會員都喺內地設廠，要即係中港兩邊來往來啦。咁呢個兩個人啊，每個廠可以兩個人，你覺得夠唔夠咧？ 嗱，其實呢一個咧唔係一個新嘅嘢嚟嘅，即係而家嗰個規裏面都有寫噶啦嚇。唔係話要突然間即係對呢啲廠家咧某開一邊就多兩個咁樣。其實佢嗰、那個把關都好嚴嘅，就係話咧，即、就、係、是、你一定要從事翻一啲即係同香港日常即係同抗疫啦，或者而家嗰個情況，即係嗰個疫情嘅情況有相關聯嘅一啲貨物嘅生產或者貿易，即係從事呢方面嘅先至可以申請嘅。咁所以咧，其實據我所知咧，即、就、係、是、可以獲批嘅企業咧。是即係寥寥可數嘅嚇，即係唔係話你做玩具或者你做首飾啊，或者係做機器啊嗰啲咧就可以申請，完全係 唔可以咁講嘅，即係社會上可能有個誤解喺度咯。 OK， 好。 咁因此就其實我哋係好需要呢樣嘢嘅。不過即係既然疫情係咁樣，我哋都唔可以話要政府咧特別優惠翻廠價嘅。 嗯，明白。好啦，最後啦，就亦都有啲嘅議員啦嚇，嚟自商界背景嘅議員咧，都講到話其實而家好多企業嗰個嘅現金流咧都出現咗問題啊嚇，咁變咗咧一啲嘅貸款。會唔會可以建議金管局去到指示啲銀行一啲按揭貸款啊，或者流動資金嘅貸款，可以還息不還本咁最少六個月咧，以免可以以免佢個現金流出現問題咧？你哋同唔同意啊？ 我哋絕對同意嘅，不過即係呢樣嘢其實都幾溫和下嘅，即係呢一個建議其實有。其他地方咧都已經做緊話係免息嘅貸款㗎啦，嚇、啊、咁因此咧就金管局未必可以指令銀行，即係叫我哋即係話遲還款，咁但係咧就應該咧就係話可以容許啲銀行咧，如果有呢個需要嘅時候咧，就即係免咗人哋即係還個本先，就唔去即係去指責嗰啲銀行啦，嚇、啊。咁另外就即係我覺得政府都要考慮。俾一啲即係免息嘅貸款俾企業嘅，去渡過呢個難關嘅嚇。咁同埋咧就即係頭先我講嗰、那個即係薪金，即係個津貼，起碼即係維持翻起碼三四個月嚇嘅時間，先至可以咧，起碼即令到嗰啲企業咧唔會咁快倒底啦，倒閉咧就一定要裁員遣散噶啦。 OK， 好多謝曬你啊，楊立門， okay. 多謝你。 謝你 楊立門咧就係中華廠商聯合會嘅行政總裁嚟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齐抗疫有想法。 星期日下午， 管理新思维。 精博顾问公司创办人姚继智， 大家就是要走埋一齐去谂，去倾究竟点样可以继续令到呢条船继续行。其中一个我哋都会好建议啲客户咧，就系话系要好定期、好频密。譬如一個星期最少要做一次網上的會，並不是象徵式，即係好像收意見咁樣。因為很多時啲老闆都是聽咗之後就態度照舊嘛。而係最緊要你一定有跟進，好鼓勵員工喺呢種會議裏面講翻有啲乜嘢你認為公司可以幫到你嘅。譬如佢話係需要買一啲物資嘅，我哋一定要準確去送到俾佢。咁啲同事會覺得老闆係真嘅，即係唔係一個門面關懷，咁佢會願意去再同佢諗多啲。 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等待战胜疫情时，最后胜利。 大辉哥啊，手下留情，乜嘢都讲噶啦。 冇问题啊，随便问啦。 喂，讲下你点样白手兴家得唔得先？ 唉，两餐温饱啫。 咁讲下你点解咁中意足球得唔得？ 同我好波有关咯。 喂，咁讲下你嗰间林大辉中学又得唔得先？ 冇问题。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林大辉， 手下留情。 时间嚟到晚上嘅7:24，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黎恩豪。黎恩豪， 系陆宇光。 这个时间想倾倾另一个嘅新闻啊，咁就系、是今日有一个嘅法庭嘅上诉庭嘅判决，咁就系讲话咧系民间人权阵线咧就有五名嘅成员咧，就喺2014年啊七一游行嘅时候咧，就俾警方咧就没收手机，咁同埋咧就俾警方咧系查阅里面嘅资料，咁呢几名嘅成员咧就认为咧系警方嘅做法有唔妥，于是咧早前咧系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咧嗰阵时就系裁定咧，警方如果唔系喺紧急嘅情况之下咧，必须要取得手令先至可以咧查看被捕人士嘅手机内容。咁但系咧，警方就不服裁决，就提出上诉啦。咁就去到咧今日咧，就系有一个嘅上诉庭嘅判决啦，就话咧系警务处咧系上诉得席。咁但系咧就系法官都喺判词嗰度度讲明咧，就系警方喺检查被捕人士嘅手机同埋一啲嘅数码内容之前咧。唔一定要攞到法庭手令，但系咧就要有一啲嘅条件，吓就包括咧就系有合理嘅基础认为咧呢个搜查系属于必要啊，同埋咧就系同被捕人士调查所有关嘅犯罪嘅罪行有关，例如要保留证据啦。第二就系为咗保障事主一啲附近嘅公众人士嘅安危。第三就系话咧系警方只可以就以上嘅两个条件咧系作一个合。程度簡略的篩選搜查，同埋就係警方需要做一個記錄，同埋向被捕人士提供翻嗰個嘅記錄。 黎恩豪啊，都要首先去到申报翻咧，你自己都系而家系现任嘅民阵嘅副召集人吓，咁就系呢个民阵嗰几名成员咧，就系提出复核嘅几名成员咧，就唔包括你嘅啊。不过咧，就你点样睇今次呢个裁决咧？ 嗱，我谂最基本咧，即系大家最关心嘅，其实就系警察究竟有冇权力咧去逼。即係被捕者咧，係去解鎖部手機去攞資料啊！其實頭先個講法咧係講咗一半，因為咧成個判詞最重要一部分就係咧法庭確立咗，即係睇翻判詞嘅第35段，同埋咧係第122段都講明警察係冇權咧係強迫被捕人士咧、okay. 或者係強迫市民咧係主動解開手機嘅密碼咧係俾佢攞資料嘅。咁、換言之，即係話咧，其實警察根本係冇任何嘅權力同埋冇任何法律嘅基礎咧，係去逼市民解鎖手機嘅。咁、所以個大家要關注嘅地方係咩咧？就係話，如果警察用任何威逼利誘嘅方法去逼你去解開個手機嘅話，你一定要係講，你一定係講，依個係一個非法嘅行為嚟嘅。除非即係你自己即係抵受唔住壓力，你主動去解開部手機嘅密碼，咁樣警察就可以任意咧就去索取你手機嘅資料。 嗯，又或者咁样呢、這个时间呢，我哋请一位法律人士去解解个判词先再去讨论好唔好啊？我哋电话旁边呢就係、是、有法政会司嘅成员黄学明啊。黄学明你好。 係你好。 係黄律师你好。 係点样其实点样理解今次个判词呢？究竟乜嘢情况之下手机那、警方可以去到睇一啲被捕人士嘅手机嘅内容呢？ 呢、這個判詞其實就確立兩樣嘢啦。第一就頭先都有講，其實我見坊間討論有兩個嘅憂慮。首先第一樣嘢咧，個判詞冇話到咧，如果被捕人士個手機咧係鎖咗嘅話，係有責任提供密碼，係冇呢個責任嘅。你唔提供，亦都並不會構成阻差辦公嘅。咁呢個喺今次上訴庭嘅判詞都再次去重申呢樣嘢。第二樣嘢咧，就呢、這個判詞亦都冇話過咧，之後以後警察喺唔使手令之下咧就可以睇手機啦，亦都唔係咁樣。調翻轉，其實上訴庭咧，佢係確立咗咧，其實如果警察係就被捕人士嘅手機想睇個內容，即係英文佢所謂嘅 digital content 啫，佢其實係應該嘅從政同埋申請手令嘅。咁啊，而事實上喺警察條例亦都有一個機制，容許警察申請手令，就等同去入屋調查一個人一個被捕人士嘅私人處所，佢去調查一樣。法庭覺得佢一個手機其實或者電腦某程度就好似一個私人處所一個地方，你咪申請手令去查咯。咁並不是話呢個上訴庭嘅判詞並冇話係可以以後唔使手令都可以睇手機，就並唔係咁樣。只不過佢其實個講法同其實第一審嘅結果其實都類似嘅。其實第一審只不過第一審嘅結果，個法庭原訟庭嘅法官就認為咧，喺只可以喺一啲所謂緊急嘅情形之下咧，先可以喺冇手令之下睇手機。咁但係上訴庭認為佢第一審嗰個所謂緊急情形呢個咁嘅概念咧，係源自於美國啊、加拿大呢啲有憲法相對保障人權之下去做，咁因為香港跟普通法就冇呢啲明文嘅憲法，所以佢用呢個 concept 呢個嘅概念，佢認為就唔適合。取而代之，佢就話咧喺即係冇手令之下去睇手機咧，要有一啲所謂合理嘅懷疑、合理嘅基礎，先可以做冇手令之下嘅洗手機咁樣。 OK， 由於時間關係啦，黃學明啊，我哋就快聽七點半嘅新聞，不如七點半之後繼續同你傾多幾句，請你繼續詳細解下個判詞俾大家聽啦嚇。咁我哋七點半翻嚟咧，繼續會有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同黎恩豪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3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802宗。新增患者入面，7人冇外游记录，包括2名美容师，当中1人喺铜锣湾 New Beauty 美容院工作，另1人喺旺角工作，同早前確診任職同一美容集團尖沙咀分店嘅職員曾經一同食飯同埋滑水，相信因此受到感染。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呼籲，在非常時刻應該保持社交距離，任何一些比較親密接觸和陌生人有接觸的活動應該盡量避免。被問到是否會呼籲市民暫時不要去美容院，張竹君形容美容院並非是必須要去的地方。香港洲际酒店宣布将会进行大型装修翻新工程，本月20日起关闭，直至2022年重新开业，到时会改名为香港丽晶酒店。酒店话今次是30年嚟最大型翻新工程，将覆盖所有客房同埋套房、连浴室、公共地方、餐厅同埋宴会场地。酒店外墙亦都会重新设计同埋修葺。酒店入面的中菜餐厅将在翻新过程中保持开放，由旁边的商场进入。民主党成员林子健去年被裁定向警方虚报有人犯罪罪成，判囚5个月，高等法院驳回他的上诉，需要即时入狱，代表律师说会再上诉。法官在判词指出，控方观看了长达1800小时涉事的闭路电视片段，从片段中蒙面男子的步姿、衣着、外形、鞋、深色背囊、行走路线等认出就是林子健。原审裁判官依靠林子健和蒙面男子当日身处的地点、警方检取的所有证物、15名证人的证供等才作出有关裁决，是经过深思熟虑并没有不妥。案发在2017年，林子健报称在砵兰街被疑似国安人员掳走，并被人在大腿上钉了21口钉书钉，其后被控明知地向警务人员虚报有人犯罪，去年罪成，判囚5个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认为，日前香港电台英文电视节目 The Post 有关访问世卫组织官员的表达有违一个中国原则，和香港电台约章中有关港台作为公共广播机构所定明的目的和使命。香港电台发言人回应说，当日播出的节目主题是探讨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疫情，当提及台湾时候，节目以地方来形容，本身并没有任何取态。港台认为全集内容并没有违反一国两制原则，亦都没有违反香港电台约章。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说，邱腾华的讲法是无理指控，形容香港电台已经失去发问的自由。工会认为局长高调要求作为总编辑的广播处长负责是政治施压，如果港台跪低认同破坏约章精神，工会认为局长举动相当罕见，令人心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中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桥面灯位。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咧系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加新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善若。面对住而家嘅疫情，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自己嘅第一道防线，就系加强个人嘅防疫同埋卫生意识。亦都想借呢个机会向所有嘅医护人员讲声多谢，多谢你哋守护香港，我哋大家一齐努力啊！香港一定会好快好翻嘅。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嘅零售业资助计划，而家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黎恩浩啊！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是、民阵几名成员咧就2014年嘅七一游行里面咧就俾警方没收手机，兼且咧就查阅里面嘅资料所牵引出嚟嘅一个司法复核案啊。咁今日咧就有上诉庭嘅裁决咧，就系、是、裁决咧就警务处得席嘅。咁而解判词方面咧，我哋今日就请嚟咧系法政会司嘅成员黄学明喺电话旁边啊，黄学明。 系你好， 你好。刚才都讲到咧，其实今次即系以我理解你头先你所解嘅判词啦，就系讲紧今次个案件个关键咧，就系、是、在于警方究竟喺乜嘢情况之下唔需要手令就可以睇被捕人士嘅手机内容啊嘛。刚才你都讲到话咧，就系、是、原讼庭同埋上诉庭咧喺嗰个唔使手令嘅条件底之中咧系有啲唔同啊，系嘛？请你继续讲好嘛。 是啦，因为原审嗰阵时咧，佢就认为咩情形可以冇手令去睇手机咧，就佢引用一个概念，就系一个所谓一个好紧急嘅情形先可以咁做。咁呢个佢参考翻美国同加拿大嘅案例嘅。咁但系上诉庭就觉得，因为美国加拿大嘅制度唔同啦，佢哋有成文嘅宪法啦，咁我哋咧就冇呢啲咁嘅情形。咁咧佢觉得比较适宜系用翻普通法嘅概念。特別在普通法之中有一個所謂合理可行性這個的概念，即是不是英文所謂 reasonably practicable 這個 concept， 他覺得這個是大家都比較熟悉的概念，他就上訴庭就認為用這個概念比較可行，所以引申就認為呢，如果警察要在沒有手令之下去檢查一個人的被捕人士的手機的內容的 digital content 呢，必須要證明是为什么他拿手令这件事是不可行，是不合理可行才得。那跟着如果是证明到是拿手令是不得的了，那他在没有手令之下去拿手那个的手机调查的内容呢，也都必须要有个合理基础，认为这个的调查内容是必须的目的是为了刚才讲到比如说调查的案件啦，或者是为了保障那个相关人士事主公众以至可能警察本身的安全才可以这样做，而调查的内容相关亦都是合乎这些目的，同埋最后就一定要有书面记录，记录翻个调查咗啲咩嘢。 Okay. 黎恩浩又同你倾下。 系啊，黄律师啊，其实如果按头先你讲上诉庭定立屋，即系去解说嗰个嘅门槛咧，就系、是、一个不合理可行去攞到个手令嘅情况，其实系咪真系过去有情况系发生过？系真系警察系唔会有即系、就是、个合理同埋可行嘅情况，即系去攞手令嘅咧？ 因为其实他认为攞手令那样东西，其实因为他，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因为有时有一些资料呢，可能攞手令可能是会因为要的时间会比较长，有些资料可能在申请手令那个时间已经是可能会被消失了啊 ,delete 了啊，而是没得再复原返的。那所以这些情形之下呢，就在没有手令之下呢，他就可以去看手机了。那当然是不是真的这样，就要视乎个别案件的情形，他拿的是什么资料，犯的是什么案件。所以法庭即是他今次是纯粹一个 guideline， 咁當然實際個情形都要視乎翻每一個案件，究竟係咪真係攞手嘅係唔可行先得。 嗯，係啦，所以其實今次咧就係、是、法庭有上訴庭啊，有冇就住個可行性啊？即係剛才都列出咗幾個條件，可以喺冇手令嘅情況之下睇手機內容啦。頭先你講啦，即係冇。不可行的情况之下不可行获得手令啦，同埋有合理的基础去要做调查啦，咁同埋呢就係要去到证明係要保障事主公众人士或者被捕人士警方嘅安危等等啦。可行性方面法庭有冇咩嘅内容讲到， 佢其实就冇好特别再引申话究竟呢个合理可行性去即係唔係合理可行去攞手令究竟係咩情形呢，具体有啲咩嘅情形之下，佢其實就冇好詳細去再 elaborate 去再講嘅，因為其實真係好視乎每一個案件，佢亦都有引申一啲例子，譬如舉個例，佢去拉一個人話佢危險駕駛，因為見到咧佢當時咧揸車嗰陣時有通電話，咁講電話，咁佢拉咗嗰個人，咁佢可唔可以即時睇個電話去證明佢當時係真係打緊電話出去或者聽緊電話呢？咁其實某程度都係睇緊個手機嘅嘢。咁呢啲就係一啲例子，究竟喺咩情形佢可以喺冇手令之下去睇手機咁樣。 嗯，其實代表民陣嘅律師咧，都喺庭上面曾經提出過咧，係私隱權嘅一啲關注啊。咁即係擔心咧，其實一個被捕人士嘅手機，佢可能除咗佢自己嘅個人資料之外，佢仲有其他親友嘅個人嘅一啲資料噶嘛。咁其實今次其實法庭點樣處理私隱呢個嘅概念呢？ 法庭佢自己就其實好大個判詞，我哋見到咧，佢不斷佢就強調，佢之所以引申出呢個咁樣嘅 guideline 呢咁樣指引，佢就係嘗試佢就話咧，係平衡咗市民喺基本法人權條例之下個私隱權，同埋警察的而且確係有權拘捕一個人咧，調查佢搜查佢身上嘅嘢，佢就話呢個已經係一個平衡啦，或者一個合理嘅做法啦，一個合乎比例的做法啦。咁當然佢亦都話有時咧無可避免係會侵犯咗一啲人嘅私隱嘅，即係問題個平衡喺邊？因為佢舉個例，譬如你去有個手令去入一個人嘅私人處所，可能你去入佢嘅睡房，一定都會睇到佢少少佢一啲同案件無關嘅嘢。咁其實某程度都係侵犯咗佢私隱㗎，只不過多與少嘅問題。咁但係佢亦都講咗，其實外國有啲案例都話。並不是話因為一個人佢被捕，哦，所以你的私隱權咧就一定要預咗低啲噶啦，並唔係咁樣嚇，只不過都是那個問題啦，就是話點樣平衡，就是話我既要保障我自己一啲私隱，特別是一啲同案件無關的私隱，我是有權繼續係有一個保障喺度，唔會話因為被捕就可以去任意去調查一啲同案件無關的私隱、 okay. 侵犯我私隱，而同時間亦都係。balance 翻平衡翻就係警察亦都有權就是一啲佢有合理基礎懷疑嘅案件咧進行相關嘅調查咁樣。 OK， 好啊，多謝曬黃學明啊，多謝你。 多謝你，黃學明。 黃學明咧就係法政會司嘅成員嚟嘅。黎欣豪話：嗱，今次嘅案件咧涉及一啲嘅民陣成員啦。嗱，你自己就係而家嘅民陣副召集人，不過咧就今次就你唔係呢幾名嘅人士之中嘅。不過都想同你傾下咧，即係其實今次嗰個嘅頭先都聽到黃學明解個判詞啦，即係警方。在哪几个条件之下可以冇手令去到看被捕人士的手机内容？你对于刚才所讲的几个条件執行起上来有没有什么关注？ 我想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放在一个处境里面看、这个的警方去取用、被捕人士的手机，这个处境是针对意见人士，针对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针对反对政府的示威人士。咁所以咧，我哋睇翻呢幾個月嘅脈絡咧，其實警察同埋政府係不斷用唔同嘅法例同埋規例咧，係去打壓遊行示威嘅，亦都係去不斷去針對即係示威人士咧嘅即係表達自由同埋參與遊行集會嘅自由，同埋做好多恫嚇、好多威嚇嘅呢個手段。嗱喺個背景之下睇咧，其實呢個法庭嘅判決咧，其實最值得關注一點就係話咧，佢確立咗即係警察咧喺任何嘅情況都唔可以係強迫被捕人士咧係交出佢個手機嘅密碼俾佢取用佢嘅內容嘅。而我哋用一個更加寬闊嘅角度比較翻其他普通法體系嘅國家咧，其實美國即係喺2018年最高法院嘅判決都講到明，警察係唔可以 即係喺冇即係手令之下咧，係攞到手機裏面嘅資料。其實呢啲嘢喺一個普通法嘅體系嘅原則係好清楚嘅。咁去到實際執行嘅時候，個關鍵就係第一，警察究竟會唔會曲解成個判詞，將佢詮釋到咧，就係佢哋係有權咧，即使冇手令咧，都可以隨意咁去打開即係被捕人士嘅手機嘅手機同埋。逼佢哋去俾密碼，咁呢個所謂被捕人士嘅法律嘅權益咧，就要好清楚啦喺呢度嚇。我哋要知道就係警察冇權去逼我哋咧，係去打開手機密碼，即使佢哋用幾多非法嘅手段，拳打腳踢又好，點樣去對付即係被捕人士都好咧，我哋都係有法律嘅保障啦，係唔應該交出嚟。咁、而第二就係執行上邊咧，其實警察咧係應該要知道咧，其實根本冇必要咧係喺冇任何手令嘅情況之下咧去取得嘅內容嘅。如果係講緊話一啲真係好嚴重嘅罪案，譬如綁架或者譬如其他呢啲嘅刑事嘅罪行咧，我哋都會有好斟酌嘅空間。但係其實有咩情況係真係警察攞係一個不合理可行嘅情況之下，佢攞唔到法庭嘅手令咧？佢裁判官其實你打電話亦都可以去攞到嘅，唔一定要到法庭即係辦公嘅時間先至可以取得呢個手令嘅。所以喺呢啲嘅制度之下咧，其實警察更加係應該咧係去依從翻即係成個判決嚇，唔好去曲解。而是事實去執行翻佢哋可以做同埋唔可以做嘅嘢。 有啲講法就係話咧，其實可能剛才都講到啦，有啲合理嘅基礎認為有一個嘅搜查嘅必要啦，可能亦都係同保留證據或者個時間嘅緊急性咧係有關係嘅，即係包括咧就係有啲即係譬如而家有啲嘅手機嘅一啲程式都可以話去搖佢咁去刪除一啲嘅資料或者係叫做關閉咗嗰個嘅電話啦，咁變咗可能會唔會呢個情況之下警方係咪真係判斷到嗰樣嘢係咪非常之緊急或者是有合理的基礎，去到在沒有手令的情況之下就看手機，你對於警方這個執行或者判斷方面是不是有這個信心？ 警方的判斷是非和判斷案情的能力呢，在過去這八個月給我們看到呢是低得不可再低的。如果警察是没办法专业地去執法的话，我们当然是不会相信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去判断。所以在整个判词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即使警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没有拿到手令而去检查被捕人手提电话的内容，是需要详细记录当时的情况的。但是很遗憾的地方是什么呢？香港是没有一个独立的机制去调查和惩罚一些滥权违法的警察。咁所以我哋即使有個法庭嘅判詞，如果警察唔切實去執行，或者警察係蓄意去濫用佢哋嘅權力去威逼利誘，即係被捕人士去攞手機嘅密碼同埋資料咧，我哋係冇任何其他嘅途徑咧，係去尋回公道嘅。 另外頭先都講到話，其中一個條件咧就係話，警方去睇呢個被捕人士嘅手機內容嘅時候咧，都只能夠咧係喺佢呢個需要嘅範圍之內。去到睇嘅啫，即系唔可以睇，即系换句话说，唔可以睇多过佢需要嘅范围啦。咁同埋咧，就即系所谓一个简略嘅一个筛选搜查。咁你又对于呢个嘅即系警方去到做呢、這个净系睇佢需要嘅嘢啦，你系又系咪有信心咧？ 嗱，我哋睇翻即系最近期一个例子，就系一个黄之锋，即系旧年嘅时候，当佢被去年8月31号被捕的时候，警察是拿了他的手机去做检取证物。当时黄之锋是没有向警方提供手机密码的。但去到后年，去到去年12月，即是4个月之后，警察竟然提供的证据是包括黄之锋手机的信息交流记录的。有些是 WhatsApp, 有些是 Telegram。如果被捕人士根本没有提供到密码给警察的话，警察是用什么方法是去解开部手机的密码锁而去拿得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是不是合法可以作为呈堂的证供呢？咁如果警察都會做到啲咁嘅手段嘅時候，我哋點會對佢有信心 o、okay. k 不過即係頭先都黎欣浩講到好多警察去到叫做濫用一啲嘅情況嘅出現啦。咁其實而家嘅機制上面咧，都係有呢個監警會同埋投訴警察課咧去到投訴嘅，不過呢個就係後話啦。對於呢個機制有冇信心咧，又係後話啦。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傾傾一啲地區問題啊。 极端自私的一些心理病患者，他们大脑的杏仁核较正常人小多少个 percent 呢？ A 5%， B 10%， C 15%， D 20%。 首先要讲少少，就是杏仁核究竟在大脑里面是发挥什么功能的呢？就是一个情绪的掌控，是吧？ 是啦。 祝心理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0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黎恩浩，黎恩浩， 系大家好。 讲一讲咧，就系一个之前咧就系喺2008、2009年咧都已经开始嘅一啲嘅案件啊。咁就喺旺角咧，当时仲有呢个嘅行人专用区啦吓，咁就出现咗咧就系多宗嘅掟抢水弹案啊吓。咁之后咧，政府就安装咗8部就俗称天眼嘅闭路电视系统咧，就做监察吓。咁之前嘅油尖旺区议会咧，都系咧就通过咗，兼且咧就系上一届嘅区议会咧就决定将呢个嘅天眼嘅解像度咧系升级吓，兼且咧嗰个嘅用途咧亦都系放宽，让警方除咗呢个掟强水嘅问题之外咧，都可以咧用呢个天眼嘅内容咧嚟到调查咧就其他嘅一啲嘅案件。但系咧，即系今届嘅区议会，大家都知道啦，咁嗰个政治嘅形势咧就完全不同啦。咁今届嘅油尖旺区议会咧就曾经开过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咁就有人咧去到提出动议，就话要取消呢个嘅天眼吓，即使咧系工程咧已经系批出咗啦，咁都要取消呢个天眼。咁啊，在席议员咧系一致通过噶，咁不过咧就民政事务处咧就唔同意咧呢个嘅区议会嘅决议，就话咧今次呢个天眼更换更新嘅一个合约咧已经系签订咗啦，要去延迟或者取消嘅话咧系要赔偿60多万之余咧，亦都系咧失去咗安装天眼嘅啲功用吓。黎欣豪点睇呢件事啊？ 我想即基本上呢个牵涉两个问题啦，第一就系个程序问题啦，即如果喺区议会嘅层面，其实已经系做咗呢一个。即係部分係反對，即係依一個即係原定嘅設置天眼嘅安排嘅話，其實即係民政處係應該從善如流嘅。而即使睇翻實際嘅數字啊，即係譬如即係油尖旺區議會主席都曾經講過，其實即係如果更新天眼系統，即係每年都要俾30多万嘅維修費。咁其實即係話，即係即使現在終止個工程賠60多万咧，其實即係可能更加比即係要每年俾30多万嘅即係維修費咧，可能係嚟得更加划算。咁所以從經濟嘅角度，或者係從一個即係民主程序嘅角度咧，其實睇唔到有咩理由咧，民政處咧係要即係堅持係起旺角天眼。當然我哋都睇到其實成個制度嘅問題就係區議會即係原來喺即係建制派當道嘅時候咧，佢就係政府嘅夥伴嚟嘅。但當佢變成咗即係非建制派嘅做主導嘅時候咧，政府又不斷強調佢只係個諮詢架構，咁就好多嘅建議啦，好多通過嘅議案咧，其實民政處或者係其他政府部門咧都不屑一顧。咁呢個係一個好唔健康嘅文化嚟嘅。咁我諗政府係應該即係深切反省嘅喺呢方面。 咁就住呢個事件咧，不如都請嚟油尖旺嘅區議員同我哋一齊傾下啦。電話旁邊有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又係嚟自公民黨嘅區議員余德寶啊。余德寶你好， 係大家好。 系 大家好。 嗱，刚才都引述啦，喺区议会上面引述呢、這个提出取消呢个嘅更新工程嘅动议嘅人咧就系你啦吓，你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想取消呢个嘅更新天眼咧？ 其实某程度上呢、這个动议咧就其实应该系上一次其实上一届区议会其实应该要处理嘅。咁当然当时嘅区议会咧，由尖旺区议会就以建制派为大多数啦。當時得我同林建文議員兩位民主派咧係極力反對，咁我哋反對係有兩點嘅。第一點就係要提升嗰個工程啦，即係本身有一個720P 嘅一個好舊式嘅 CCTV 咧，係提升為一個4K 高清解像度嘅一個閉路電視。咁第二點咧就係反對佢係要擴闊咗佢嗰個用途嘅，即係過去佢設立天眼嘅目的咧。只是用於係攞嚟針對住高空雜物嘅案件嘅啫。咁然後上一屆有啲議員就話：不如將嗰、那個範圍咧就擴闊到去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用到。咁呢個咧就係、是、都係第二個處理咗嘅情況嚟嘅。咁當時就當然建制派為主，就係通過咗個動議啦。咁而今年我哋喺啱啱3月份啦。一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裏面咧，係民政事務處要重新再將嗰個進度咧，係向新一屆嘅議會去匯報嘅。咁而我又提出咗個動議咧，就係、是、第一，我哋覺得即係其實基本上行中區咧，已經取消咗啦嘛。當時佢設立呢個天眼係源於呢個強水案，咁其實而家行中區已經取消咗嘅時候，根本就冇必要繼續存在呢個閉路電視。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我哋都。擔心啦！而家警權過大底下嘅情況，我哋 再將佢擴闊到去俾警方可以就住任何刑事情況底下咧，係攞呢個閉路電視嘅錄影咧，我哋係覺得好擔心，亦都覺得呢個係一個漏洞嚟嘅。咁所以我哋某程度上都係啱啱我聽你哋主持人都講到啦，即係嗰個價值，即係究竟我哋每年花咁多區議會嘅錢去做一個維修保養，值唔值得咧？最後我哋睇翻啲數據，由行中區取消咗之後咧，其實就已經冇任何一宗咧係高空襲擊嘅案件出現過啦。咁所以其實警方係冇再攞過相關嘅錄像啦。就算之前啊，即係講緊係十幾年前啦，其實警方就住公襲物嘅案件去領取呢個閉路電視咧，都係得嗰五宗嘅啫。咁其實你可以圍翻開一年都唔夠一宗，咁嗰個使用性係十分之低咯。所以我哋今屆嘅議會裏面就一次通過咗咧，就係要取消咗呢個閉路電視咁嘅情況。 是嗱，其实咧，我哋都就住呢个嘅问题咧，就向油尖旺嘅民政事务处咧，就系作过一个查询啦。咁得到一个回复嘅，咁让我即系花少少时间讲一讲先，就系咧，安装呢个闭路电视系统嘅目的咧，系为咗监察同埋阻吓高空杂物嘅情况。就话咧，对象咧就唔系途人或者街上面嘅车辆，唔会对焦到途人嘅容貌或者系车牌号码，亦都冇咧呢个嘅人面辨识功能。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大家可能關心個保障私隱方面啦，咁亦都有一個嘅準則啊，指引準則咧，亦都講到話咧係影像咧就只可以就係用作咧就協助警方調查高空襲物案件之用，其他咧就係唔考慮嘅申請咧係需要符合到指定嘅程序，同埋獲得咧區議會同埋民政處代表組成嘅審核小組嘅批准。咁第三就係咧，就係而家嗰個工程咧，就已經喺2019年10月咧簽咗噶啦。咁所以政府作為工程嘅雇主咧，就要按合約嘅精神咧完成工程。咁大家如果有意見嘅話咧，不如遲啲先至再討論點樣去提升之後嗰個嘅系統點樣運作啦。咁樣你點睇？ 我谂系两个方向啦，第一方向就其实佢不断讲嘅就合约精神啦吓，咁某程度上咁我哋议员即系议会啦，系代表民意啦，咁佢其实有冇即系尊重过议会民意嘅一个代表嘅精神咧？咁而呢样嘢好明显就系我哋睇翻过去嗰几届区议会里边咧，其实民政事务处系未试过系唔履行区议会嘅决议啊，咁而呢一次我相信系历史上第一次啦。咁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嗰個私隱問題啦。咁如果你係睇翻即係私隱專員公署咧嘅指引咧，其實應該係要採納一啲我哋叫做對於附近居民嘅私隱侵犯度比較低嘅一啲程度嘅方案。如果可以取代嘅，就取代 CCTV。咁我之前都有建議過嘅，若果你針對住高空站，咪啱啱都講過啦。其實自從行人專用區取消咗之後咧，其實已經冇再有任何個案係攻襲㗎啦嘛。咁當然我明白，可能大家會仍然擔心。咁我建議就會唔會可以即係建議警方佢用翻佢應有嘅責任，就係去行孖必咯，或者把一啲專用車喺樓下去做一啲阻嚇作用咧。咁呢個係咪一個可行亦都比較低成本嘅方法？好過就不斷用大量嘅金錢，而嗰啲金錢係講緊公帑去整二至三部嘅一啲閉路電視咧，呢個係第二個問題。但係最核心嘅問題就係我哋係亦都抗收即係諮詢過法律意見嘅，就覺得若果佢唔履行翻我哋議員嘅責任，亦都係用得咁公帑咁多錢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可能要考慮用司法覆核咯。 好啊，多谢晒余德宝啊，多谢你吓。 多谢余 德宝咧，就嚟自油尖旺区议会，佢系副主席，亦都系嚟自公民党嘅区议员嚟噶。阿黎恩浩话：点样睇呢个事件咧？吓，即系好似民政处都继续要进行工程啦，吓，十秒时间啦，不过得。 我谂即系呢个反映最关键就系民政处系继续咧想同区议会对着干嘅。咁未来呢段时间咧，其实区议会一定要坚持翻自己嘅位置，即系都系呢都系民选嘅议员。 先个时间。